一個留意到咧，就係喺尋日咧，我哋就錄得嘅四宗啊本地源頭不明嘅個案啦。咁咧，其中有兩位咧就係四月初同日咧從內地抵港嘅，其中有一位咧46岁嘅女子啊，透過呢個回港移翻香港嘅。咁啊，呢件事點解會引起關注咧？就因為大家記得咧，就係行政長官話咧，呢個回港移嘅計劃咧就有即係呢個有步驟地咧就想慢慢會擴大嘅。咁喺擴大嘅過程裏邊咧，會唔會成為一個漏洞咧？咁因為如果有回港移嘅人士咧能够嚟香港嘅话咧，就可能会造成一啲可能会唔会有机会造成呢一种嘅传播咧？咁因为寻日呢个例子咧，其中有一宗咧就已经系透过回港二嘅计划咧，翻香港嘅时候就发现到一个咁嘅个案嘅。咁啊，有关于咁嘅情况咧，大家都欢迎你哋打电话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咧，或者系发表下你嘅意见嘅。咁我哋稍后咧就会啲嘉宾咧同我继续倾下头先讲紧咧关于个系检疫酒店啦。我亦都会讲一讲咧，就因为呢个菲律宾咧即系航班啊熔断之后咧，外佣嘅市场咧，亦都出现咗个求过于供嘅。咁啊，好几个话题咧，应间都会逐个同大家再详细倾或者分析下嘅。咁啊，如果你有意见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都可以倾下嘅。咁我先休息一阵，听一听个新闻追踪，你翻嚟再继续倾。 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4月21日。朝早8:30，立法会法案委员会讨论修订选举制度。政府提出，获确认提名有效的候选人，如果在选举日前去世，或者被资格审查委员会裁定丧失资格，选举就需要即时终止。有议员不满安排，工联会麦美娟： 地区选举嗰个规模是大好多噶嘛，做咗一半，然之后话俾我听，我个对手俾人哋裁定佢唔合资格。咁成個過程又要由頭嚟過，咁對嗰個候選人係會好唔公平啊！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引光： 我哋認為最後可能要顧及嗰個選民嗰個選擇嘅需要咧，係會平衡上邊咧係比較合理啲。 11:00，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辯論撥款條例草案，有議員要求增加使用消費券嘅彈性。實政原卓田北辰： 原則上呢，我一定是贊成消費券，但我又好怕啲細節咧搞到佢冇曬作用。我最後點投票呢，就好取決喺分幾多期，咁啊最好一期快曬啦，兩期都可以接受。 民建聯李慧瓊： 希望司長咧可以從善如流，第一係盡力減低相關嘅行政成本，第二係容許消費券咧可以作累積嘅用途，只定明佢嘅使用期限，增加市民嗰個彈性。市民希望佢可以用嚟睇醫生啦、欣賞文娛表演啦，以至上補習班等等。 環保協進會過去10年透過義工喺全港海岸一共收集大約9000公斤海洋垃圾。項目經理姜兆麟： 最大數量嘅都係由我哋香港本土人去製造嘅垃圾，除咗教育啦，去到郊外嘅時候，我哋就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啦，唔好用一啲一次性嘅物品啦，膠樽啊，我哋都可以用一啲可以用多好多次嘅膠樽啦，其實就會可以減少到個海洋垃圾。 本港新增1宗新型肺炎輸入個案，嚟自菲律賓，本地零確診。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咧，就懷疑一個變種病毒咧，經過呢個檢疫嘅酒店嘅掛鈎係傳播嘅。咁到底呢個講法咧，就係咪即係真係咁樣嘅途徑嘅傳播嘅咧？咁啊，歡迎你大家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可以分享下你嘅意見嘅。咁好啦，咁嘅時間裏邊咧，先請嚟第一位嘉賓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同我哋傾下嘅。梁子超你好。 陈生你好， 系啊，你好。我头先讲到咧，就系嗰个个案咧，即系喺个尖沙咀个酒店里边咧，咁啊，卫生防护中心就话系嗰个挂钩咧，就系交叉传染啦，交叉感染啦。咁我睇翻啲报道咧，你就似乎就唔系好同意呢个讲法嘅。咁不如可唔可以讲下咧，你嘅观察又系点样咧？ 嗱，我谂咁咧，嗱，因为佢嗰度入边有一个交叉传播咧，就差唔多肯定噶啦。 嗯， 因为你有3宗嘅个案嚟自唔同嘅地方。 嗯， 而佢哋嗰个唔单止话系都系即系非洲嘅变种病毒啦。 嗯， 就系话仲系一样嘢咧，就话佢哋嗰个嘅基因嗰个排序咧，差唔多咧系即系话系完全吻合嘅，即系高度相似咧。喺咁嘅情形咧，就差唔多确立咗咧。佢哋係有一個係傳播源啦，又係傳俾另外兩個嘅。 而嗰個我哋喺個社區嗰個個案咧，就應該咧就係話佢當時就應該係未發病啦，咁佢應該係俾人傳染嘅，咁而帶入社區又傳俾佢朋友啦。咁喺嗰度究竟點傳播咧？其實我哋嗱，你睇嗱，除非你揾到啲個環境證供，話你嗰個勾入邊咧。真係有啲病毒啦，而有啲嘅接觸史，或者你有啲閉路電視睇到有啲真係咁樣，譬如話接觸過啊，直接咁樣呢，如果唔係嗰個機會率其實真係微乎其微嘅。因為呢啲咁嘅勾呢掛喺度呢，其實最主要就可能個走廊窄啦，你根本上啊你放餐車放唔到，你唯有勾喺度掛住啲嘢呢。但呢啲勾根本上你有一日檢疫期，我又唔信你日日需要換個勾，根本上又唔換就掛喺度。你平時啲嘢掛喺度入邊咧，我哋又唔會得閒無事，又唔會搞隔離房個勾，啲人又唔會將個勾左轉右轉咁轉嘅，佢根本上又冇任何嘅跡象咧，呢、這個勾係會共用或者由一度帶去其他地方，咁你點可以喺一個短時間之內咧，起碼都有即係一個傳染唔傳到另外兩個人咧？ 阿梁志超，依度咧可唔可以咧？我呢度中間停一停咯，想問一問一下你先，請教一下就係話如果啲咁嘅物品嘅接觸由一個人再傳一個咁樣。嘅感染咧，本身我哋唔好讲今次嘅勾先啦，嗰、那个途径啊，容唔容易嘅咧？即系本身嚟，譬如我哋今次唔好讲勾啦，其他譬如我揸嗰支笔咁啊，另一个人用过咁，类似咁样，其实系咪一个普通或者好容易会传染到嘅途径嚟嘅咧？其实 嗱，因为喺唔同地方咧都有好多就呢啲唔同嘅爆发嘅研究咧，其实而家咧系大部分都相信咧。呢啲經過物傳物啊，再傳人咧，嗰啲嘅間接嘅傳播嗰個風險咧，相對係遠比咧，即係譬如話由空氣啊或者飛沫傳播低嘅， 低嘅。 而喺呢下，相比一定係低嘅，低好多添，因為你嗰個效率問題。你嗰個病毒入面你唔會即係話成手口水鼻涕咁，然後跟住去掂個勾。你跟住個勾入面咧，啲人又唔會直接掂到佢，可能一樣再掂，第二樣第二再掂。每一次嘅你係嗰啲嘅病毒去傳過去咧，個效率都唔好嘅。你又好難會預期有一個高劑量咧，係去到另一個人嘅眼耳口鼻度令佢感染嘅。咁其實另一樣嘢就係話咧，而家喺呢啲咁嘅密閉空間度咧，係越嚟越多證據咧。包括啲動物實驗啊，或者啲現場嗰啲調查嘅證據咧，其實顯示咧喺啲密閉空間咧，就或者通風唔好嘅地方咧，嗰、那個空氣傳播風險可能係一個主流添。咁而家我哋呢啲咁嘅走廊咧，尤其香港好多酒店同我哋好多個住宅樓宇都一樣咧，其實嗰個本身咧係嗰個地少地貴。而大家起到嗰啲嘅走廊咧，其實係相當窄狹窄，而入面咧亦都冇乜通風。隔離咧其實係前後左右，譬如你隔對面啊同隔離咧，你就好多呢啲，譬如話啲個房喺度啦。咁你係喺呢啲咁嘅空間度咧，你一日入面幾餐入面嘅叫嘢咧，你都要打開門攞，跟住你好啲供應品啊嗰啲嘢全部或者垃圾啊。咁你抌出抌入，其實開門嘅次數就好多嘅。呢啲咁嘅開門咧，就算喺一啲嘅，譬如話啲，譬如話喺美國咁宣傳，如果你睇翻空氣傳播結核病咧，呢啲喺啲隔離病房啊，喺啲病房度咧，呢啲咁嘅開門嘅情況咧，其實都有機會造成一個即係話嗰個交叉感染嘅。 即係你個睇法都係話可能係即係喺個空氣裏邊，喺個走廊啊嗰啲地方嘅時候。咁嘅途径传染到嘅机会大啲， 呢、這个机会就一定系比较大啲噶啦。而且咧，就系话咧，你本身咧，你系如果你话系因为物品嚟传播咧，你就有理由咧，譬如话咧系有机会咧，譬如话喺呢啲咁地方系揾到一啲，譬如话啲污染啊、感染嘅，就有啲嘅证据，因为嗰个佢唔会成日走去消毒噶。咁如果你觉得嗰度有嘢咧，咁其实你可能咧就系、是、话。是見到呢啲咁嘅地方咧，係會有啲嘅譬如殘餘嘅病毒咧，佢又見唔到。咁你咧就係話喺嗰度咧，就話你其他嗰啲，如果佢哋冇走出嚟，冇一個間接嘅接觸咧，咁其實入邊剩翻落嚟咧，其實入邊咧，你差唔多都係話，如果其他途徑唔得咧， 你嗰個空氣傳播嗰個嘅可能性咧係極高 的， 係 係。但係嗱，我哋又睇到資料咧，因為按照即係依個衞生防護中心嘅講法咧，就話佢哋機電處咧同埋屋宇處咧都檢查過酒店嗰個空調系統啊、渠管等等嘅，就找唔到異常啦。咁而佢嗰三個咧，即係檢疫嘅時候發現到咧係陽性嘅咧，亦都冇機會接觸過你大家之間。咁會唔會又好奇怪咧？即係咁係到底咩情況出現咗個漏洞嘅咧？係咪個酒店檢疫酒店？本身都已經有些問題 了。你其實你自己看回，就算你那個空調系統或者渠沒有事，但是空氣傳播呢就不是說一定你的空調系統沒有事就一定會沒有問題、 嗯、 如果個空調系統沒有事就沒有問題的，我們那些醫院裡面的隔離病房裡面為什麼要做到負壓呢？ 嗯， 咁你用负压嘅系惊嗰啲空气走出去，将个病毒带出去啫嘛。咁、 嗯嗯、 你而家我哋呢啲咁嘅，就算空调系都冇问题，你只要系不断要开门、闩门，同埋你嗰个开门嗰个嘅，譬如住客入边咧，如果佢带病毒有一个高排放咧，佢亦都未必每一次开门都戴咗口罩先再出开门嘅。咁、 嗯、 你个排放风一定系更加高嘅。咁、 嗯、 变咗呢度咧，就系话要即系话去睇睇啦。咁同埋其實呢啲咁嘅例子咧，香港咧，究竟我哋前一排嘅有一啲嘅，譬如話好似葵盛又好，或者其他啲樓宇入面咧，有啲譬如打橫嘅傳播，究竟同個走廊有冇關係咧？其實呢個都唔能夠排除，因為好多咧一發一病，譬如有一家人發病咧，好多人發病之後咧，有時影響到左鄰右里嗰啲咧，其實有可能咧係透過個走廊個空氣傳播嘅。咁、而呢樣嘢咧，其實喺今次呢個酒店度咧，值得去睇，因為唔係話淨係睇嘅。如果佢真係喺個走廊度傳播咧、我哋唔能夠排除咧，唔淨止話其他住客可能暴露喺一個相當高嘅風險入邊咧，連嗰啲嘅酒店嘅員工 啊，係啊， 暴露喺一個風險度。而呢啲員工咧，如果佢哋真係感染咗咧，佢哋有機會已經或者將來咧，是會將個病毒咧好迅速散入社區。嗱、而家佢哋做咗個核酸嘅檢測咧，佢暫時揾唔到陽性個案啦。咁即係話喺而家呢剎那嘅，我哋見唔到有啲人發病。但由於呢件事件發生咗個幾禮拜嘅啦，咁你根本上咧會唔會有啲個傳播個案已經發生咗？而家你再去做咧？我哋其實追唔到呢個案，因為佢核酸咧好多時咧停留一個禮拜咧會好快會減低咧，有陣時我哋會再揾唔到啦。所以咧，其實嗰個員工咧，如果你真係喺啲咁嘅情況要比較係要追蹤到呢啲，譬如隔咗個幾禮拜嗰啲咁嘅個案咧，應該就連埋核酸同埋個抗體測試同時做。咁變咗咧，如果你見到有啲抗體陽性嘅個案咧，如果你係見到淨係一個嘅，咁你話百幾個員工、幾百個員工淨得一個嘅，咁呢樣嘢就可能同我哋個背景嘅病發率係相若咧，咁我哋可能唔需要理佢。但係如果你見到幾個或者以上咧，每一個陽性嘅個案咧，可能都係另一個曾經被感染嘅人咧、我哋一定要追蹤埋佢啲所有嘅接觸者咧，係、希望能夠將個病毒咧係炸個傳播鏈斬斷、因為如果你俾個病毒擴散入我哋個社區度咧，嗰、那個手尾係好長嘅，同埋有機會會觸發我哋嘅第五波咧。咁同埋我哋而家雖然咧喺而家啲咁，譬如話你做嗰啲強檢咧，揾唔到個案住咧，唔係等於一定安全。因為咧，其實佢呢個爆發就肯定差唔多肯定喺個酒店度就發生咗。如果佢哋係有啲個案入面咧，係有機會咧係已經散咗社區咧，而家起碼有一個第二代嘅傳播啦。我哋其實一定要排除咧喺其他地方咧，係嗰啲接觸者度有冇嘢，咁我哋要盡量做。由於我哋個篩檢咧冇辦法做得曬所有人，我哋都要喺個社區度留意咧，希望個市民大眾咧有病徵或者風險因素，盡早去做檢測啦。如果我哋唔好彩，真係發現到個社區係有另一個呢個南非嘅變種病毒，同我而家呢個個案呢啲咁嘅個案高度同源咧，咁其實呢一個係危險信號啦，即係個病毒咧 開始流入個社區。 廣泛殺人呢個社區添。 係， 阿 梁子超話 冇關係。 喺你頭先又講到咧，就一啲密閉嘅空間咧，譬如而家用酒店嘅方式咧，即係其實都可能係會出現一個通風啊，喺個空氣傳播嘅問題嘅。咁今次裏邊呢個酒店裏邊就發現咗3個個案啦。咁你覺得其實呢個檢疫酒店呢種方式或者酒店裏邊啊，即係做呢個咁樣嘅防疫咧，係需唔需要檢討啦？即係需唔需要再睇一睇嗰、那個規定裏邊有冇啲漏洞啊等等？咁你自己覺得呢方面要唔要做啲功夫啊？ 唔係，我諗呢樣一定要啦。嗱，其實有一樣大家要明白咧，其實所有嘅檢疫嗰啲嘅設施咧，都唔會話絕對冇風險嘅。 嗯， 我哋只要俾一個個案，譬如呢啲變種病毒咧，尤其變種病毒嘅輸入個案入邊入咗我哋社區咧，佢無論喺機場、喺點對點嘅交通、喺個酒店，甚至乎收入醫院或者出院的時間都有機會會有漏洞，構成我們社區的風險。今次的酒店的漏洞呢，我想最主要就是我們走廊那個空氣那裡呢，那個先風量一定是要提高啦。第二樣嘢，如果真係做唔到咧，可能你啲空氣過濾裝置咧，最緊要就話你都改善，最緊要就睇埋啲防火啦，唔好俾走廊着火啦。咁而你本身咧，嗰啲嘅住客入邊咧，其實係攞嘢嗰陣時打開門嗰陣時咧，最好都係戴埋口罩啦。咁同埋我哋而家嗰係酒店入邊嗰個檢測咧，係一個問題嘅，因為我哋機場做咗冇嘢之後咧，第12日先去檢測咧。佢有機會係發咗病12日，你先至揾到佢咧。呢、這個其實係比佢喺酒店要容易咧，係嗰度產生一個好高嘅傳播風險。應該如果你能夠係人力許可嘅話咧，你起碼都要7日咧。譬如話你係7、14、21咁樣，帶人上酒店度取樣，盡快揾到呢啲發病個案中移除咧。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因為時間關係，先聽下新聞啦。唔該曬，梁志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由菲律宾抵港，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31岁女患者住喺油麻地香港海景斯丽酒店，并冇病征。今日并冇新增本地个案，自今个月4日以嚟再次本地零感染。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医管局今日起喺8间疗养医院恢复特别探访安排，其中喺佛教医院有家属话，见到丈夫嘅时候感触落泪，认为而家检测配套方便，即使每次探访嘅时候需要出示检测结果，亦都可以接受。医院护理总经理李文敏话，每日会安排70多名病人指定各一名嘅家属探访。每名病人每星期可以获安排1小时的探访时间，院方上星期起联络200多名病人家属预约登记。医管局要求进行一次过探访的家属需要持有72小时内的阴性核酸检测结果，假如家属定期探访，可以每星期进行测试。如果属于紧急探访安排，必须在完成探访后2日内向医院补交核酸检测结果。如果在不少于14日之前已经完成接种2剂疫苗，亦都可以选择在探访前24小时内进行抗原快速测试。立法会前议员陈淑庄去年4月涉嫌同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等近30人在旺角一间的酒吧内聚集。酒吧负责人陈伟才怀疑未有为顾客量体温，以及容许多过4人同坐一台。3人各被票控违反限聚令和酒吧禁令等罪。案件在九龙城裁判法院续审，裁判官裁定3名被告面对所有传票都表面证据成立。

即係正如你追咗一個女仔十年，咁佢最後佢終於應承你嘅時候咧，發覺其實你已經變咗心啦，你可以同佢講 ：I'm sorry, but it's too little, too late. Or simply, 我可以話 too little, too late. There's no going back， 就係啦，唉，冇得翻轉頭啦，已經。好，今日講到呢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峰同大家倾紧嘅咧，就关于嗰种变种嘅病毒咧，经过检疫酒店咧系传播开去嘅。咁喺尖沙咀嘅华美达华丽酒店咧，就先后有三个检疫嘅住客咧确诊咧系感染呢个变种病毒嘅。咁就到底个传播途径系点咧？咁按照呢个张竹君医生嘅讲法咧，就佢哋初步咧觉得系呢个啲挂钩啊，就系、是、经过咁嘅途径咧，就可能有接触咧，就造成咗交叉感染嘅。咁刚刚同我哋喺新闻之前倾嘅梁子超医生咧，佢觉得就未必是一定是这样的途径的。但是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干传播呢？还有这个检疫酒店里面都出现了有这个传播这个病毒的话，到底检疫酒店本身又安不安全呢？有关于问题大家都可以打来1872311跟自由风倾下，或者是讲下你意见的。好了，这个时间里面又请来另一个嘉宾，就是九龙维景酒店的总经理廖慧文跟我们倾下的。廖慧文你好。 系你好， 系啊，你哋个酒店系都系即系会做一啲咁样嘅系检疫酒店嘅系咪啊？ 系冇错，我哋由旧年10月中开始做到依家。 系咁嗱，我哋啱啱头先讨论紧咧，就系关于今次里边咧，就其中嘅一间酒店出现咗有3宗咁样嘅变种病毒传播啦。咁阿廖慧文，不如你讲下咧，你都做有做呢个检疫酒店咁，其实你而家啲防疫嘅措施啊，系点样做嘅咧？即系点样可以确保到即系嗰个感染系唔好发生嘅咁样嘅？可唔可以同我讲下你啲措施啊？ 我哋嗰啲措施基本上都系按照卫生署嘅指引嚟做嘅。咁由个客入落车开始，我哋都会拦住晒，唔会同其他人接触，佢哋自己客同客之间亦都会有个距离喺度嘅。跟住电梯呢，上电梯亦都系嘅，用完之后我哋都即刻消毒。咁登记完之后就上房啦，佢上房都系个别自己上房嘅，我哋唔会有员工同佢同 lift 嘅。咁入咗房之后就唔会出嚟㗎啦，21日。咁其实我哋就喺门口度俾嘢佢啊，咁样都摆喺个架上边咯。我哋酒店有每间房嘅门口都有嗰3层胶架嘅。咁就我哋就摆喺嗰度，根本就唔会同 face 同即系面对面对住啲客嘅。 系咁样。咁嗱，咁而家按照呢个讲法咧，即系话初步咧就话系嗰啲挂钩啦。咁啲挂钩其实你头先讲咧，系咪就系放喺啲架嗰度咧，攞嚟挂住嗰啲譬如食物啊用品俾佢哋？ 有啲酒店咧，佢就冇摆啲3层胶架喺门口嘅，咁佢就会挂喺嗰个挂钩度咯。嗰啲食物，咁食物就攞胶袋包住，咁扎个裂，咁就摆挂喺个钩度咁样。咁你敲门咧，卫生署个指引都唔可以用手敲嘅。是另用另外一种工具抛的。咁呢就个客就出去开门呢就係攞囉。咁但係啲挂钩呢，有啲酒店呢嗰啲挂钩係联动，即係里面同出面联动嘅呢，你喺里面一开门呢就出面就会扇咗落嚟嘅。所以我哋就摆啲3层胶架喺度嘅。 按照你咁讲就是、你們酒店里面就係用胶架就冇用钩嘅，係咪咁啊？ 冇用钩嘅，係冇，我哋冇用钩嘅。 咁但如果有用钩嗰啲呢，譬如你行家之间可能都会 有交流下㗎啦。咁系咪多唔多会接触到嘅呢？即系譬如可能系咪因为送餐嘅时候啊，或者换啊，或者各样嘢嘅时候，即系而家讲到系用个钩嗰度咁去传播啊嘛。咁个钩其实多唔多人去掂到佢嘅？其实 钩个机会系我觉得比较微嘅，因为你钩。譬如我送食物俾呢间房，咁我勾咗喺度，我基本上唔会掂到个勾嘅。我就咁透落去啫嘛。啲同事唔会掂到个勾嘅。跟住个客开咗门，攞咗嗰包嘢，佢唔会，佢见到个勾机会都好微嘅。 即系个勾其实挂住嗰啲嘢嘅啫，即系佢 系啦，勾住啲嘢啫嘛。咁嗰啲客人开咗道门就会攞个包嘢，佢就唔会攞个勾，唔会掂到个勾嘅。咁依家卫生署呢个指引出咗咧，就系话每次摆咗。啲嘢如果用挂钩式嘅咧，摆喺度咧，我哋都要用酒精消毒嘅。消毒个钩。 每一次都要， 每一次都要。 哦，咁如果按照咁讲咧，嗱，即系话个机会系比较低啦。咁如果你自己实际即系营运嘅时候咧，咁其实有啲咩途径？即系按照今次咁讲吓，即系你会觉得系有咩其他嘅可能性咧？即系如果唔系呢个挂钩嘅话， 我觉得。呢次國家酒店局嗰個發現嗰個病毒係變種病毒，我就唔係咁清楚啦。 嗯。 但係如果按照以往我哋做咗咁多個月咧，期間都發現好發生好多確診者嘅。 嗯。 咁都好少會話相互感染到嘅，同埋嗰個 ventilation 嗰個抽風咧，佢係機電處批俾我哋做之前嚟 check 過嘅。 嗯。 基本上係安全嘅，我感覺上，因為我哋都。咁多間酒店啦，都好多確診者嘅，咁都唔會話有話好似今次咁樣亂，即係幾間服幾間發放一齊咁樣，機會比較低啦，我覺得。今次嗰啲真係要啲專家了解下點解啦。 係嗱，按照咁樣嘅情況咧，今次呢個個案咧，你哋對嗰啲員工咧，即係喺裏邊做事嘅你哋啲同事咧，擔唔擔心咧？或者你覺得有冇需要一啲新啲，即係話啲加強嗰啲嘅方法去即係保護啲員工啊咁樣啊？ 会噶，我哋每一次，我哋每日都会提醒啲员工啦。当然，咁另外卫生署都有指引俾我哋嘅，点样去着保护衣啊，点样除保护衣啊，几时要个手要消毒啊，都有一列系列指引嘅。主要啲同事能够照住啲指引做，确诊机会好微嘅，微乎其微嘅。 嗯， 除非佢自己唔根据个指引做，咁就冇得讲啦。 嗯， 咁但系做咗咁耐。酒店員工確診嘅，即係其他酒店啊，成間即係咁多間酒店，三十間酒店員工確診嘅機會都好低，好似未發生過。 咁你哋今次出現咗呢個個案之後，擔唔擔心咧？ 都係按照衛生署嘅指引嚟做啦。如果我哋高呼個衛生署嘅指引，基本上冇機會確診嘅。 嗯， 我同我啲同事都唔擔心。 是因为我哋头先有倾过一啲嘢，即系医生咧，即系医护界啦。咁佢哋讲咧就话，因为其实喺密封式嘅地方里边咧，啲空气传播咧，即系可能都系其中一个可能性嚟嘅。咁你按照头先讲咧，就因为政府都有规定啦，你要检查通风系统嗰啲。咁其实呢个检查嗰个密度咧多唔多嘅，同埋即系有规定，譬如几耐要检查一次，即系确保佢就唔会话即系喺嗰度成为一个漏洞啊咁样。有冇一个规定嘅咧？其实？ 楼层冇呢个要求嘅。 嗯。 今次系即系餐厅嗰度就有要求啦，每小时六次暖气啦。但系楼层就冇呢个要求嘅。但系有要求就系负压式嘅，个房里面负压式嘅。 嗯。 即系换言之，嗰啲空气只能够喺走廊走入客房，就唔可以客房走出嚟嘅。 嗯。 咁机电署就做过呢个测试。 系。咁另外咧就係嗰啲酒店嘅住客，你哋都講啦，即係有好多特殊方法處理啊。咁而家係用咩方式，即係保證到佢唔可以走出嚟啊，或者揾隔離嗰啲房友啊，或者即係離開個房間嗰啲咁，有冇咩措施嚟噶？其實 我哋酒店就有嗰個 CCTV 咧，有個叫做 moving alarm system。 嗯。 咁客人咧，如果一開房門行出嚟咧，我哋嗰、那個control room 嗰度咧就會響alarm嘅。 嗯。 咁我過往咧，我哋堵截咗好多客人嘅。 嗯。 逢親啲客人咧出親唔嚟咧，我哋就會報衛生署同埋報警嘅。 嗯。 咁個客咧就會轉去竹篙灣嗰度唔可以喺酒店繼續逗留嘅啦。 哦，咁有冇發生過呢啲個案？ 佢 check in 嗰陣時，我哋都有啲信咧，係提醒佢絕對唔可以出房門嘅。 係， 好多好多。我記得有廿幾個個案啦。 嗯，有冇發生過喺你酒店裏邊啊？即係譬如唔遵守規定，自己走出嚟啊等等啊咁，都有啊。 我哋廿幾三十個個案， 或者就係呢啲咁嘅個案嚟嘅，即係話真係違規。違規 唔知道我哋捉得咁嚴，咁要求咁嚴啊。 嗯， 特別係。即系两间房一齐或者三间房一齐嗰啲咧，佢哋就开咗房门，以为冇人知咧，咁啊走嚟走去，咁就俾我哋就睇到咯。 嗯，咁经过今次个事件咧，就阿廖慧文，你哋譬如以酒店计咧，譬如咪喺个程序啦，譬如送餐或者其他嗰啲清洁程序啊等等方面， 嗯、 有冇需要做一啲新嘅措施啊？你哋自己讨论，或者业界里边自己有冇觉得需要做一啲新嘅措施，再加强啲嗰个防御啊？咁 最紧要就系按照个指引嚟做咯。每次一定要消毒，每次送餐一定要消毒啦，消毒双手啊，掂亲嗰啲胶架啊，同埋胶架都系噶。每次摆完嘢喺度咧，或者客人摆啲垃圾出嚟咧，我哋都收咗之后，我哋都会消毒个胶架嘅。 嗯， 即基本上接触嘅机会好微嘅。 嗯， 但系有一样嘢我想提一提嘅就系、是。 有啲地區嚟嘅客人咧，佢就會縮到去14日，縮短到14日隔離咧。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比較大嘅漏洞，因為、因為我哋過往咧19日檢測仲確診嘅好多，超過19日嘅都有，咁如果你再縮嘅咧，個危險性會增加咯。 即係你覺得應該係要維持翻長啲， 嚟緊 at least 21日啦。 嗯，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廖偉文。 啊，唔使。 啱同我哋倾咧，就系九龙维景酒店嘅总经理廖慧文。咁啊，倾紧嘅咧就系有一个变种病毒咧，经过检疫酒店嚟传播嘅。咁啊，到底一个挂钩啊，即系用一啲咁嘅挂住啲食物嘅方法嘅传播，到底系咪属于一个合理嘅推论咧？咁样咁啊，而家咧就都仲有一个唔同嘅意见。咁按照头先嘅酒店业嘅啊廖慧文嘅讲法咧，就系佢觉得应该机会都低嘅。咁啊，到底有啲咩嘅可能性嘅话咧？咁大家如果有兴趣或者你都有你嘅分析或者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我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倾。 国家安全系安邦定国嘅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姜涛，如果一阵你讲得少嘢，请食饭。 吓、啊？点样先为之少嘢讲？ 我哋衡量。 你哋 当霸气花姐遇上人气王姜涛， 佢想做翻肥仔啊！ 做翻肥仔啊？ 点解啊？ 我觉得好多嘢，即系我体验过，我知道啦，我觉得够啦。我就覺得我會希望放低呢啲嘢，因為我覺得人生仲有好多好多嘢，係咯。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同大家繼續傾緊咧，關於我哋嘅疫情嘅。咁嘅疫情裏邊咧，另一個最新嘅發展咧，就政府嘅表示咧，就話咧係首次喺社區發現咧涉及呢個 N501Y 嘅變種病毒株嘅確診個案啦。咁為咗審慎起見咧，就追溯到過往14日咧，就帶有呢個 N501Y 變種病毒株嘅輸入個案啦。咁就發現咗印度啦、巴基斯坦同埋菲律賓咧，就累計7日咧就共有5个或以上咧抵港嘅乘客咧係帶有呢個變種病毒株嘅。咁咧就觸及咗個熔斷機制指標啊，咁所以咧禁止咧有關地區嘅客機抵港嘅。咁啊，但係由於咧就涉及到有菲律賓啦，咁所以咧就好多嘅外佣咧就可能咧就因此受到嘅影響咧就嚟唔到嘅。咁啊，呢個情況發生之後咧，就好多即係外佣中介咧就講咧就係可能咧而家有錢都請唔到菲佣啊。咁同埋咧就可能咧就個成本增加咗啦，咁可能咧就加個人工咧可能都要加俾佢哋咧先至請到人嘅。咁啊，到底呢個情況之下咧會唔會影響到好多家庭需要请呢个外籍佣工嘅咧？咁啊，如果冇咗外籍佣工咧，你知有咗好多家庭可能都几需要一个佢哋嘅帮手啊，等等。咁啊，影响咗咧，可能都有啲家庭嘅日常嘅生活啊，或者嘅生活嘅安排嘅。咁啊，大家可能会唔会都系受到呢个咁样嘅熔断机制影响之下咧，对个外佣可能真系嚟唔到咧咁。咁啊，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咧可以讲下你哋嘅情况嘅。咁啊，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哋就请到咧香港雇佣代理协会主席嘅张杰文咧，同我哋讲讲。张建文你好， 你好， 系啊，我哋而家讲紧咧，就可能有啲外佣咧，咁啊，即系而家话即系有钱都请唔到啦，因为佢哋基本上个熔断机制之后就可能嚟唔到啦。咁而家个情况系点样？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嗱，自从嗰次即系两日前咧就停咗之后咧，咁啊菲律宾嗰度已经冇咗千几人嚟啦。 嗯， 咁啲雇主特别担心噶啦，因为惊佢再会唔会再延多几个礼拜咧，或者成。几个月咧咁样，咁好多雇主已经系谂紧请现成噶啦，但现成又头先讲紧都系唔够噶啦，啲佣工都系求过于供噶啦，咁唯有系俾多啲人工啦，或者系将佢人工再提升10% 咁啦，睇下可唔可以揾到适合嘅佣工啦，有咁嘅情况啦，系咯。 系嗱，张建文，我哋睇翻咧，即系啲数字啦，咁啊，即系因为外籍嗰啲佣工咧，即系而家个数字睇翻咧，其实最多都系来自菲律宾嘅，咁就有28,100几人。 咁啊，其次就印尼咧有成158,000+，咁啊跟住排第三咧，印度已經好少啦，得4,000+嘅啫。咁啊，你頭先講到咧，就係話可唔可以開拓一啲新嘅來源嘅咧？咁樣，咁其實呢方面咧，你做呢個咁樣嘅，譬如話僱傭代理啦，有冇咁樣嘅諗過，或者可唔可以開拓得到咧？其實？ 有嘅，其實泰國咧係其實以往都係第二、第三嘅， 嗯， 因為過去十幾年咧，泰國經濟比較好啦， 嗯， 咁就變咗咧，就泰國人啊嚟咗少咗， 嗯， 尤其是政府咧就唔鼓勵嗰啲比較後生嘅人，即係泰國嚟泰國旅遊啦， 嗯， 即係做泰國旅遊嚟香港啦，咁就少咗嘅， 嗯， 咁呢幾個月開始咧，就可能我哋因為希望再去發展下呢個市場啦， 嗯， 但係。都應該唔足夠嘅，因為都係因為泰國都係始終都係個嚟嘅人數少。咁其他地方例如所講嘅孟加拉咁啦，孟加拉嚟講咧都發展咗差唔多三年噶啦， 嗯， 但係嗰邊個培訓方面咧係唔足夠， 嗯， 同埋嗰個資資方面啊，亦都係唔夠啊，唔係達到達標啊， 嗯， 所以訓練方面咧對於香港嘅僱主咧就唔會覺得係適合嘅，所以越嚟就越少。咁其他你所講嘅印度啊、巴基斯坦或者係嗰個斯里蘭卡嗰啲啊，咁， 嗯， 一直嗰啲 都好少嘅 咧，都係啦，都係唔係太過喜歡用嘅。咁， 嗯， 啊，再講其他啲啦。咁啊，過去勞工處啊，好似局長啊，都有去過呢個緬甸啦，或者係呢，這個 嗯。 孟加拉啦嚇，都推廣咗一段時間，但係都係嚟唔到嘅。 嗯， 再其他啲地方，例如尼泊爾啊、印尼啊、印度啊，唔係講錯咗，係呢個越南啊嗰啲咧，咁就政府唔批嘅。 嗯，係。系啊，按照李慧明，按照睇你讲嘅数字咧，其实泰国而家好少嘅啫，即系以去到旧年十月计嘅统计数字咧，泰国得2,000+嘅啫，啊，即系呢个用啦， 食得咁上下啦。 系啊，咁啊，缅甸按照头先讲咧，就话即系政府以后宣传过咧，就更加添啦，即系反应得70+人嘅啫。咁啊，似乎开拓嘅来源就都唔系好成功嘅，系咪咧？ 唔系缅甸咧，系其实呢个缅甸政府系唔批啊，未批出嚟啊。 哦。 佢曾經批過嚟咗200+人嘅，喺， 嗯， 大約6-7年前批咗200+個，之後停咗。咁啊，而家呢70+個係剩翻嚟嘅。 嗯， 啊，咁繼續而家都係其實係爭取緊嘅。咁啱先而家佢嗰邊就有啲政治問題，咁啊，所以變咗又停咗喺度咯。 嗯。啊嗯是咁啊，如果按照而家咁样咧，譬如话即系好多啲外佣中介嗰啲都讲啦，即系而家唯有系加人工啊，或者系等等嗰啲啦。咁啊，如果作为一个雇主咧，喺而家咁样又等紧个外佣嚟，咁啊，佢哋有啲咩方法咧？你会唔会有啲咩意见俾到佢哋咧？ 其实都难噶，如果你系最多系有啲佣工系俾高啲人工噶啫。 嗯， 因为而家就算系好多係差唔多完咗合約嗰啲，本來以往咧，佢都會係譬如3-4年啊，或者6-7年都會換下第二個啦。大家或者家庭有改變啦，咁啊換下第二個傭工啦。咁現階都係繼續延期噶啦，繼續續期就唔想放佢走嘅， 嗯， 所以變咗市場越嚟就越少。 咁啊，即係似乎即係如果係咁咧，即係都係唯有係加人工嘅啫，係咪咧？ 唯有一个方法嘅啫，求过于供系冇咩办法噶。 同我哋睇翻啲数字咧，即系阿张建文啊，头先我睇翻啲数字咧，其实就开拓咧，而家主要即系都好集中嘅，都仍然系继续菲律宾同印尼两个地方系最多嘅啫。 系，因为佢哋系比较市场接纳，因为同埋佢哋尤其是菲律宾做咗40+年噶啦嘛，印尼都已经30年噶啦嘛。 嗯。 咁佢哋即系当地嗰啲即系想话做佣工嘅。女士咧，佢都係習慣咗嘅，覺得係香港嗰、那個比較其他地方都係比較好嘅，福利又好，或者勞工法例都好嘅，所以都係想嚟呢兩個地區。咁香港人咧又主要適合嘅，咁啊變咗就越嚟越多都係集中兩個地方嘅啫。 咁即係暫時就家庭嚟講咧，就只能夠係加人工啦。咁你有冇一個大概加幅你所知咧？而家係在幾多個百分比啊？咁樣有冇啊？ 係啦。在而家未話上兩日停嘅航機之前咧，個市場嘅人工已經加咗差唔多10% 或以上噶啦。 嗯嗯。 咁我睇咧，未來咧呢、這個人工再會推上多 10% 到啦。 嗯。 我諗去到差唔多6000蚊都差唔多嘅。 嗯嗯。係、啊，你有冇估計過咧？因為而家熔斷機制咧，即係已經停曬航班啦。係再恢復翻嘅話咧，即係要幾耐到嘅時間咧？即係一批新嘅熔工先至可以嚟得到香港啊？ 嗱，系啦，头先讲法咧，就因为以往因为因为嗰个疫情问题啦，新嚟嗰啲佣工咧，因为都要俾多好多钱，例如有酒店廿一天啊， 生 喉测试啊，即系差唔多俾咗成15,000-20,000噶啦。咁、如果你要请海外嗰啲，俾现成嗰啲咧，净系嗰个服务费用都差唔多3倍嘅。咁所以啲雇主就變咗都係想緊現成啦。咁海外嗰邊就已經少咗成橛噶啦，少咗差唔多30% 噶啦。咁除非嗰個疫情係改變咗，多啲人去請翻海外嘅咧，咁、那個市場就會平分啲。即係以往市場就一半現成一半海外嘅。咁而家就少咗，已經係少咗海外一大部分一半啦。咁而家就再係熔斷機制，即係冇埋全部，即係少咗市場50%。咁你大家去搶個50%，咁你咪睇咯， 係 咪啊？即係差唔多係唯有人工方面先可以做得到咯，越提就越高咯，唯有係咁樣。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張建文。 係我。 是啱同我哋傾嘅就是、香港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張傑文，因為熔斷機制咧，有多外佣嚟唔到香港嘅，咁亦都有啲家庭受到影響啦。咁好啦，因為時間關係，都要傾到依度啦。我哋先聽下交通同新聞。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屯门公路，因为较早时啦有车辆着火事故，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嘅慢线封闭咗噶，慢线系封闭咗噶，龙尾去到小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啦去到欣怡花园。呢一节嘅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美元系0.718，港金系报16,51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794.48美元，卖出价17,810.1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屯门公路的汽车着火事故已经清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哈罗香港国际学校的慢线已经解封，现在大致是车多车龙有大消散。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介乎珠海学院至到黄金海岸一段交通都是非常繁忙。另外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中线较早前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现在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和狮隧的车龙都比较长，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宜道，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就排到近沙福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西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拖走了，但现在西隧的港岛入口交通都是比较繁忙。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现在将军澳道去秀茂坪道的支流交通亦都是比较挤塞。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龙排到近牛头角定富街，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在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

就另一個咧可能譬如佢知名度好低嘅就冇得揀啦咁，咁就用呢個咁嘅機制咧就話個選舉咧就會係取消咁樣。咁但係而家有新嘅選舉制度之下咧，就包括咗功能組別啦，同埋未來嘅十區裏邊嘅直選都係用咁嘅方法啊。咁啊變咗咧就建制派裏邊咧都提出咗好多唔同意見㗎。咁啊包括咗工聯會嘅麥美娟咧就話咧，如果用咁嘅方法嘅話咧，咁啊剩低個候選人就好唔公平啦，因為可能你亦都可能會唔會有啲部署嚇、啊、派一啲引入去咧，可能係遲啲又被 DQ 嘅，咁呢個陳克勤都亦都有提出嘅，咁啊變咗選舉咧就會終止啦，咁即係變咗咧就個設計裏邊咧出現咗個咁嘅漏洞啊，咁啊洪慧文不如咧我哋都傾下先啦嚇，即係呢一個漏洞其實都幾明顯喎，咁啊政府點解即係做呢個修改呢個修例嘅時候咧就都冇諗到咧，都好奇怪係咪咧？ 因為我雖然都是功能組別選民好長的時間才97，但我其實都不知道原來有條這樣的例子可能未見過啦，我們自己界別又未試過啦，我自己就覺得是不是漏洞不講先呢，就純粹由個公平性去講，咁你終止咗，咁之前嗰位候選人佢已經開始咗選舉工程，咁佢嘅費用又未得攞翻，將來又冇得攞翻又唔知，因為下一次佢係咪繼續選你又唔知，如果你重新提名，即係從呢個角度睇咧，我真係覺得即係會，我哋讀法律嘅咧就一個叫無辜第三方啊嘛，咁呢個另一個候選人係無辜第三方嚟噶嘛，佢做工程做到一半突然間停咗咁，又冇咗個 momentum， 又可能使咗錢，即係我覺得。呢、這個角度嚟睇，我就唔係即係太中意政府呢個咁樣嘅修訂咯。咁佢我亦都奇怪，即係如果連即係建制派啊，所謂姑且叫建制派啦、啊、嚇，即係都有咁多疑慮嘅話，咁政府事前冇同佢哋溝通嘅咩？ 似乎就冇乜啦，即係嗱，我哋睇翻咧，即係今日咧，因為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秘啊，咁啊鄧引光都反覆俾人問啦嚇，即係包括頭先佢講咧，就工聯會麥美娟啦，咁亦都有民建聯啊陳克勤啊，咁都係反覆問呢個問題，就話如果係有一個有目的地啊嚇，即係派啲人入去啊，咁啊令到一個局面二對一嘅時候，突然之間嗰一方俾人 DQ 咗，咁你個選舉停咗嚇，即係就要終止喎，咁啊其實影響都幾大。 十區都咁做嘅喎。 是啊是啊，咁啊考虑到咁嗱，按照邓锦光嘅讲法咧，佢就考虑到日后地区直选啊变成双议席双票制嘛，咁呢个正好就两个人啊，即系冇咗一个嘅时候咧，咁佢觉得咧就系按照以往嘅做法咧，就因为你冇得拣啊嘛，咁但系咧就而家嘅新嘅制度之下咧，系咪真系会出现同样情况咧？咁呢个当然冇人知啦。咁但系用翻个旧嘅例子咧，就好似头先我哋所讲啦吓，你会唔会即系受到一个即系如果系有部署地去安排去影响个选举嘅话咧，真系会出现咁嘅结果咧？咁呢啲系政府系咪即系？其实真的我想这个都挺疏忽的，是不是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我觉得是，即是不要说疏忽，但起码那个审视没有想得很清楚。还有 我自己觉得就算不是考虑、用阴谋论来说有没有人会做、啊、即是因为我看到刚才新闻都有说的，邓颖光就觉得这个机会不高，但是跟着 有其他议员呢就觉得不是咯。我觉得反而我始終就想咁講咯，個無辜第三方，即係會有人受損失，而呢個人咧，佢受嘅損失係並不因為佢自己嘅行為，係咪因為佢嘅對手嘅行為而佢引致損失咧？即係我覺得呢、這個以我一個讀法律嘅人嚟講咧，係不能夠接受嘅，即係公平性係有問題嘅。 因為按照頭先我講咧，譬如話政府嘅解釋咧，好多時都係話機會唔係好大啊，即係佢最大嗰個理由啊，因為機會唔好大咧。 咁如果機會唔好大，咁點解要做咧？ 咁同埋咧，就我谂唔可以咁估啦，系嘛？即系你唔可以当系一个可能性咁。咁如果真系出现咗嘅时候又点咧？咁制度里边就应该起码大家有预计到嘅时候，你都应该要补漏洞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就 我仲有一个睇法，即系政府讲惊大家冇得拣嗱，大家有冇得拣咧？就应该系个提名嗰个制度，即系因为公开噶嘛，系咪？任何人都可以参选噶嘛，你揾到足够多嘅提名，咁同埋当然要过嗰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啦。咁如果系咁样，只要呢一part 是公平公正，咁最后有冇人出嚟参选，令到市民有冇得拣？呢个唔系政府去控制，亦都唔系政府应该要保证嘅嘢嘅。咁理论上有权冇人出嚟选添，系咪？咁点咧？咁政府又要 guarantee 有个人唔会咁噶嘛？即系我觉得政府嘅责任咧，应该系保证个选举公平、公正、公开。其他嘅嘢，至于个参选人，当然而家仲有多一个就系佢必须系爱国者啦吓。咁但系。即係其他至於話有幾多人參選，究竟嗰個人好或者唔好， 頭先我聽到個論點，我仲有啲驚。佢話哦，因為如果嗰、那個另一個係好渣嘅，咁即冇理由咁樣諗噶嘛。 嗯、 即政府 not in the position 去做呢件事嘅，我覺得。 嗯，係啊，咁啊，關於個選舉制度咧，就是、提名期之後結束啦。如果有人被 DQ 咧，該即係嗰個區嘅選區直選咧就會終止噶啦。咁咁啊，對呢個話題，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咧，或者講下你嘅意見嘅。咁好啦，咁啊到呢個時間裏邊咧，不如就揾一位嘉賓都參與你嘅討論啦。咁我哋請到嘅咧就是法案委员会的成员和热血公民的立法会议员郑松泰。郑松泰你好。 是你好，各位大家好。 好。 是啊，我们刚才就讲了，就今天有讨论到就是关于这个即提名期结束之后，即是有人被 DQ 这个这样的安排，那么那个区的直选就会终止了。那么我们一路见到的报道呢，就都是工联会和就民建联有人都讲了意见。那么你自己郑松泰，你自己又对这次政府这个这样的提出这个建议这个评论会是怎样？ 其實當下咧，我就對於嗰啲建制派嘅議員佢嗰個反應如此大咧，有少少錯嘅。 嗯， 因為事實上咧就係即係我冇諗過嘅，就係連建制派嘅議員都唔知道呢個政府有呢一個咁樣嘅即係變化咁嘅改動。 嗯， 當然事實上政府喺事前咧係我哋即係嗱而家做緊逐條審議啦，即係每一條去審議啦。其實係審議期間先會見到呢一個咁嘅做法嘅。 嗯， 咁佢有解釋嘅就話嗱呢個做法咧本身咧喺功能組別咧就係過去沿用嘅。而家就連地區直選都爬埋落功能組別嗰度去睇齊，即係其實即係你如果有留意，其實整個嗰個嘅變化咧，其實將來咧喺嗰個立法會選舉，以個譬如分組點票為一個例子咧，其實功能組別同埋直選咧就變成係同一樣嘢嚟㗎啦。咁所以咧，即係我見到呢個變化嘅時間嘅話，其實我嗰下咧就覺得，咦，佢有咁樣嘅變化，其實就未必太出奇嘅，因為事實上。在今次的選舉制度的改變，可能在北京眼中根本功能組別和直選都是一樣的，就未必可能是太可信，其實我這樣理解了。那好了，但是今天政府的回覆呢，我也都會理解為什麼建制派議員是這麼大反應的。事實上呢，就是他們即雖然會說怕、有一些人去即搞事啊，或者是即怎樣啊，會搞亂個選舉啊。他個個反應的就是其實是站在自己的議席的角度出發啦，因為其實本身如果是有一個人不幸離世的話，那即是簡單來說既有的候選人就會自動當選啦，是不是？但是我覺得那個可能性就真的不高的，為什麼會這樣說？因為第一，現在你要去參與立法會選舉，你要拿到五個界別五個組別那個人的提名票、哦咁係唔係即係會你話咁簡單？你即係一個普通市民攞到一個每一個組別嘅兩票，然後成為呢個立法會嘅候選人咧，嗰個門檻本來就好高噶啦。 嗯， 即係如果喺一個咁高嘅門檻底下，都仲可以好似建制派今日嗰啲議員嘅反應嚟講，都仲咧有人去玩嘢嘅咁講。喂，咁呢個係你建制派自己嘅問題啦，係嘛？ 阿鄭耀泰，即係你意思係話，即係你嘅意思即係話咧，喺呢度咧就話，其實入到場嘅人咧，就應該唔會有一啲咁樣可以所謂玩嘢嘅。嘅機會噶啦，係咪咁嘅意思啊？ 可能性係會有嘅，但係你即係現實嘅係，你譬如我咁計，我都唔會覺得自己攞得足嗰所謂嘅嗰扎嗰啲嘅，即係五個組別嘅小委提名。呢個其一，第二，咁你有資格審查委員會噶嘛？佢哋今日嗰個嘅即係呢個説法嘅假設係，嗰、那個人攞到五個組別嘅足夠提名，仲可以隱瞞到資格審查委員會，然後入到去作為一個咁樣嘅去嘅擾亂個選舉、哦。 嗯， 再進而一步咁、哦、講，而家喺嗰個選舉呢一個制度嘅修例裏面嚟講，你干擾選舉、干擾資審會係犯法嘅、哦。 嗰、 那個刑罰係去到第五級嘅，而家改咗。咁我唔會覺得嘅就係話，即係你普通一個市民係會就住你建制派呢個咁嘅改動，然後去冒呢個咁嘅風險咯。咁所以嗱，對我嚟講，呢、這個改動咧有幾多問題嘅。第一，政府喺今次改動嘅部分，連建制派都唔知道嘅話，你就只能夠反映到佢究竟係即係喺到咩嘅程度底下嘅閉門造車。第二，其實實際上呢個做法咧，佢係避免。有人任何嘅不幸離世或者佢嘅資格被取消嘅時間，係其他人自動當選啊嘛。咁呢一個就正如即係我哋一直理解佢係令到嗰個安全系數啊改高到一個地步，就係佢唔會俾人哋咁輕易自動當選。即係換言之係乜嘢呢？即係話 佢要基本上控制到嗰個選舉嘅結果咯。 嗯， 即係預期嘅結果咯。你本身有三個去選嘅，突然間有一個有咩意外 ，OK， 咁剩低嗰兩個自動當選。佢而家呢個做法咪就等同於唔得咯。 嗯， 係嘛？ 嗯， 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佢嘅設計上唔係話究竟嗰個選舉嘅過程不即係公唔公正，而係近乎喺嗰個選舉結果底下，佢個設計就係要預示得到個選舉結果係唔會俾人自動當選。 嗯， 就係咁。 啊，鄭總，但係你頭先提到嗰度咧，我哋都要咁睇翻去當咧，即係而家個即係唔好理佢，即係話入場嗰啲各樣先啦。即係當然咧，有個資格審查呢個制度係真係唔同咗嘅。咁但係問題，你入到場之後咧，如果佢用翻以往個原則，即係話如果你真係變咗一個咁樣突變嘅時候咧，只係得二揀一，咁就唔應該咁做噶啦。咁所以咧就要終止噶啦。這個原則或者個道理，如果佢用嗰陣時當時嘅功能組別引入到而家新嘅選舉制度裏邊。是不是行得通的呢，或者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做呢，我们当回这个制度设计本身先。可不可以这样去看呢，那你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讨论是不 是， 即是真的等于刚才我们说有些建制派提出的呢，个反应真的这么大呢， 我这么理解啦。如果你说不公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说对于是已经参选的候选人来说是最不公的。 嗯嗯、 因为呢那个问题的就是他已经是参与了一个选举的工程里面， 他 亦都取得一定的就是在那个期间一些的即叫做市民的认知啦，又或者是他有选举的纲领等等，是即一定的支持啦。那你说叫他推倒重来的话，我亦都调返转咁讲，你点知道他重新开始那个的选举是不是一些可能更加有分量的人去跟他选呢？咁所以喺嗰個嘅即係部署上嘅話，咁就變成嘅就係佢本來係一個喺咁嘅情況底下係一個高勝算嘅。 嗯， 推倒重來嘅話，咁佢可以係隨時因為咁，然後即係冇咗嗰個嘅即係叫當選嘅機會。 嗯， 咁你站喺呢個角度嚟講嘅就係建制派覺得不公，咁亦都係即係叫做我理解嘅嚇。 嗯， 即係因為即係你話啲建制派所謂落到去啦，落到去選嘅時間嘅話，咁佢本来嘅对手都未必咁强嘅，咁但係亦都有一个候选人有咁嘅情况，佢有机会所谓嘅摊牌。咁但係你而家要推倒重来嘅话，咁你换咗一个可能未必係完全係可能北京熟意嘅人选啦，虽然佢都係建制派啦，咁其实係有机会係令到佢係丧失咗呢次嘅咩嘅呢个资格。咁你有呢个角度嚟睇嘅话，咁梗係唔公平啦，即係咁嘅理解嘅，我觉得。 是啊，鄭容泰亦都想問一問咧，譬如話你今日你有參與呢個法律委員會開會噶，咁啊咁多人提出意見之後咧，就政府而家係點樣嘅、那個答覆係，即係個跟進會唔會係處理嘅？ 佢就係就住嗰個咧，關於係即係會唔會係有人去搞事啊？即係本身可能嗰個人背景係港獨，跟住之後就亦都唔知點樣啦，攞到十張嘅提名，跟住入到去，然後後屘喺嗰陣時就俾人去即係揭發佢，咁就令到個選舉刻意去終止咁。咁政府嘅回覆佢就話去翻去研究下咁樣。咁但亦都我亦都即係咁老好客觀咁講，即係如果你話站喺整個選舉制度今次要改動有問題嘅地方咧，呢一個最牽涉不到嗰個嘅利益或者有機會受損嘅話，咁肯定係建制派佢哋一既有嘅議員嘅。係啦，即係所以你話個制度嘅設計係咪公唔公平？本身嚟讲，我都有所质疑啦。咁但系问题喺呢一个嘅即系问题嚟讲嘅就系，我只会话就系，佢既然如果系要系设定到每一个部分都系要全权在握嘅，唔会有任何嘅即系所谓偷俾人哋有偷鸡嘅空间嘅话，咁建制派你就问翻自己点解北京要去到咁样嘅尺度啫？即系咁，但系对于我嘅基本理解嚟讲，嗰、那个唔系话即系究竟个制度公唔公平嘅讨论，即系本身嚟讲嘅就系、是，即系你话站喺呢个角度嚟睇，嗰、那个都未必系我哋理解嘅一个所谓即系公平、公正、公开嘅尺度嘅选举咯。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郑仲泰。 系。 啱同我哋傾咧，就係熱血公民嘅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嘅。咁啊，仲有少少時間咧，我哋不如都再傾一傾啦嘛，洪偉文噶啦。頭先咧提出咗都有幾個問題噶啦。第一個咧，如果真係有人刻意咁去做咧，令到個選舉要被迫終止咧，其實佢應該係觸犯呢個操控選舉噶咯，係咪啊？你同唔同意啊？即係 個舉證有困難嘅，即係譬如個最簡單例子就四點五十五分入表咁。 嗯， 佢明知自己可能會被 DQ， 但係佢入表。咁、 嗯、 但係跟住咧就俾人 DQ 啦，吧之後先俾人 DQ。 嗯， 咁你好難去舉證話佢係想操控選舉噶嘛？ 嗯， 係咪佢我真係想參選啊？ 哦，係啊，我原來我俾人 DQ 啊，咁我唔知喎，咁即係刑事罪呢啲咧個舉證站喺控方噶嘛，咁即係我覺得係唔容易嘅，除非你有證據證明到佢原先係 plan 咗呢樣嘢，咁我諗呢個即係唔係咁容易做到嘅事情啦。咁我自己睇法就同頭先嗰個講法，即係我哋無謂去揣測北京究竟想點，我哋只係睇就事論事，就而家呢一個制度下究竟是否公平？我都是讲一句啦，即系嗰个其实而家政府讲嘅叫善意第三方嘅，即系嗰个无辜嗰个咧，佢系出于善意出嚟选举，唔系净系话佢重新选有冇机会当选问题，佢有啲选举开支噶嘛，啲选举开支你唔系话下一次可以将上次嗰啲嘢再做过噶嘛，你其实可能要重新印刷啊，重新播广告啊，譬如咁计啦吓，最简单例子我卖电视广告咁，我卖咗啦，咁你下一次再嚟嘅时候，我要再卖过噶，系咪？我唔可以话三月前我賣咗，我唔賣啦，咁即成件事就變咗係對一個本來佢係成件事裏面，即係佢係無辜嘅，佢善意嘅，而係受到損失， 即係牽涉到呢個佢嘅選舉嘅資源啦。 係啊，係啊， 嗱，咁另一個咧，都我頭先提到咧，就係話即係到底政府今次考慮咧，即係成件事裏面咧，係咪真係咁深思熟慮咧？咁呢度咧，其實都喺個即係報道裏面咧，個委員會傾咧個過程都幾明顯喎，係嘛？洪文嗱，我自己嘅觀感咧就覺得咧，就好多啲建制派啊，同樣都係建制派啊，提出咧就好多團體啊，即係點解冇列入到去成為呢個選委會啊，或者功能組別咧？咁上個禮拜馬逢國都有提過一啲文化界嘅例子啦嚇。咁、那個例子咧，如果係熟個圈咧，都大家都認同嘅，即係話嗰啲團體真係已經好多年噶啦嚇。咁又或者甚至商會裏邊咧，就最近有好多人都提咧，就係講關於嗰、那個潮州商會啊。咁當然佢依度可以講就係要省級啦。咁但係即係個考慮嘅時候啦，到底嗰個會嘅重要性，或者個代表性，或者個份量，咁係咪都係應該考慮咧？咁嗱，類似啲咁嘅問題咧，好多嘅，即係個討論亦都好激烈噶，即係我睇到建制派都慾緊嘅，即係所以嚇傾到咁啊，依個係咪都係反映到考慮成件事嘅時候，其實都係好多嘢真係冇考慮到，同埋冇一個即係好完整嘅、好廣泛嘅諮詢，即係變咗有而家咁樣嘅情況嘅結果。 即係我諗可以理解㗎，即係今次好似咁多條法例要改嚇，因為中央嗰個完善個決定，再加上嗰個附件一二嘅修改咧，有啲可能改。咁嗰啲每一個改咧，如果要諮詢咧，可能都好花時間，同埋當下啲嘢可能有爭議嘅。咁所以我可以理解，不過就。當然一定會有人不高興，我亦都覺得，我希望啦嚇，即係而家呢一個只係一個interim solution，啊，即係譬如啲團體嗰啲咧，即係我諗係到做落去嘅時候咧，大家應該再檢討嘅，啊，即係包括即係甚至乎譬如選委嘅席數亦都係一樣，我覺得係值得去再去檢討嘅。不過可能要下，因為趕住今次選舉啊嘛，因為最慘就係而家呢個時候改，你嚟緊仲有幾場選舉要做，咁可能係要過咗呢幾場選舉之後咧。大家先可以心平氣和坐低咧，重新去審視整一個本地立法嗰方面咧一啲嘅修訂。 你暫時有冇收到啲團體同你講反應，或者係我都冇入到個會個名單裏邊喎？咁有冇咁樣嘅？ 有嘅，有嘅，有嘅。咁又唔係話好強烈，因為大家都理解嚇。咁但係咧就確實係有一啲人會覺得奇怪啊，或者即係呢個世界最慘就係點啊嘛？比較嘛。 好，我暫時傾咗先啦。 冇係啊， 先聽下新聞先。 表示正就現場警員的行為作行政審查，涉事警員被安排休假。天氣概況，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晚上7點，強颱風舒力基集結在碧瑤的東北偏東大約510公里，預料初時向北緩慢移動，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稍後轉向東北移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日日间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嘅意外清场嘅消息，咁就系喺太子道西，较早时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百雀街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咁而家啦，太子道西天桥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去旺角方向就比较车多挤塞啦，龙尾排到去景泰苑。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是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浙江街，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圣座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现在交通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另外反方向观塘道去油塘那边近住康宁道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近上二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老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提一提大家啦，土瓜湾码头涌道因为爆水管啦，要紧急维修。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木厂街嘅中线封闭咗噶，经过请你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茂坪道秀晴楼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落车来回、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元朗，同埋东涌东汇城去九龙。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 有问题问我咯。 爱恋没经验，今天初发现。 见到啲乜嘢啊？讲嚟听下。 香港电台第一台， 手下留情，星期四，铿铿献殷勤， 晚上八点至十点， 有我何铿， 有我陈欣欣， 仲有我梁礼勤。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回來繼續會談另一個話題，不過就有一點資料澄清，剛才在我們休息之前談就不是講個潮州商會，就是潮屬社團總會，就未在那個名單裡面，就引起了很多討論。洪慧文你也說過，這個可能很多這些這樣的社團入不入這個名單似乎都有些爭論，是吧？ 即係我諗，始終係條線點劃咯。咁你劃到省，咁潮州唔係一個省，咁啊冇辦法啦，係嘛？咁但係如果你潮州得，咁跟住下一個就咁東莞得唔得咧？咁咁東莞都有80万人噶嘛，好似即係永遠所有呢啲都係有深敲又有啲方法。我完全理解。in fact 我係好同潮屬嗰班 uncle 好熟嘅，我哋都好支持佢哋。咁但係喺呢件事咁，政府佢深威要畫一條線咯，條線。 係啊，政府就要諗啦呢個嚇，因為咧其實呢個功能組別或者改組之後咧，以啲社團做基礎咧，其實除咗你呢個原則即係話以省咁就唔可以話唔有個地區或者縣啊咁，但係問題咧最緊要都要睇個團體個影響力。系咪同埋个实力？咁呢个好实在噶嘛吓，咁所以咧变咗咧就会唔会因应做啲修改咧？咁我哋再观察啦，好嘛？咁啊，我哋倾咧呢个话题就要倾到呢度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想转另一个话题，就讲下呢个港铁嘅票价机制啊，呢个可加可减嘅机制咧，就今日里边亦都系引起咗一啲嘅争论嘅。咁啊，港铁今年咧就按个票价嘅可加可减咧，就个机制咧首次减价啦，即系1.7%。咁但系因为政府咧同港铁有一个唔再延续票价八折嘅优惠啦。 咁啊，港铁咧继续推个5% 嘅车费优惠咧，至到今年底嘅啫。咁啊，变咗取消咗个优惠之后咧，就变咗减价咧，变咗咧就明减实加，即系所谓叫做啊，即系换言之咧，市民俾个票价咧，其实都系要增加咗嘅。咁啊，咁啊，有议员咧就要求政府咧就同港铁要倾啦。咁啊，希望延续嗰个票价嘅优惠嘅。咁而且咧就喺明年再检讨票价咧，就可加可减机制嘅时候咧，就引入一个咧叫熔断机制啊。咁而家成日都会讲熔断啊。咁咧就取消呢个延后追加嘅累积加幅啊。咁即系话咧，就唔好话用一个追加嘅时候咧，就冚过咗你嗰个要减价嗰个幅度啊。咁样咁啊，到底呢个讨论里边咧，就牵涉到港铁嘅票价啦，可加可减咧。当时定嘅时候咧，就似乎大家都希望接受啦，吓、啊，即系真系用住先啦。咁但系似乎咧，就一到每一次检讨咧，都继续引起几多争论噶。咁啊，大家对呢个港铁票价嘅问题咧，就如果想发表意见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讲下嘅。咁啊，我哋呢个时间里边咧，请嚟一位议员咧，同我哋倾一倾啊，关于个港铁嘅票价问题啦，就系、是、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啊，陈恒斌嘅。陈恒斌你好。 Hello， 你好。 系啊，我啱请就倾开咗呢个检讨票价啦。咁啊，似乎啲议员咧对于今次即系港铁呢个我哋叫做明减实加，即系都系有啲意见，而且意见都几大啊，系嘛？陈恒斌，你不如同我哋讲下你哋最新倾到系点样咧？而家政府嗰方面或者港铁嗰方面有冇咩特别回应你哋嗰啲提出嘅要求啊？ 嗱，最主要咧就系、是、今我哋咧去倾呢个问题咧，都系关于嗰个可加可减机制啦。咁可加可减机制咧？實質上面咁多年嚟，十年以嚟啦嚇，咁啊加價嘅次數就極多，咁啊減價次數得一次，就係今次啦。咁其中咧就有一兩次係凍即係凍加嘅。咁所以見到咧，其實嗰個可加可減機制咧，就無論喺港鐵賺成100億嘅時候，佢又加，跟住港鐵咧賺10億佢又加，即係錢佢都隨時會加咁樣。咁样我哋会即系好质疑呢个机制究竟系咪即系有加冇减机制咧？咁适逢咧出年就系开始进行呢个检讨啦，因为每5年就会检讨一次嘅。咁我哋都希望咧，藉住呢个机会咧，同政府反映，就希望咧去修正呢一个嘅机制嘅。而家呢个机制咧，基本上就系经过通胀啦，同埋嗰个工资嘅指数啦。咁大家知道通胀咧，通常向上啦，系系有通常咧工资系向上嘅，同时间咧就系、是、即系人工都会向上，跟住通胀都向上。咁所以咧，如果你净系直接同呢个通胀挂钩咧，表面上系好合理，但系咧我哋都要睇埋港铁究竟你系咪赚大钱啦？譬如话前几年咁样赚150億，跟住依然系照加5% 咁，咁样嘅情况之下，我哋就会好质疑呢个机制究竟系咪即系真系惠及市民啦，系嘛？ 陈恒斌啊， 我哋就 系陈恒斌啊，你讲到呢度咧，即系我想问一问咧，嗱，因为咧我哋知道咧有叫可加可减机制咧，正如你提咧，都系有一啲即系我哋叫做 formula， 即系嗰个方程式啊，去计出嚟噶嘛。咁啊，即系呢个方程式当时大家都觉得认同啦，即系有个起码有个叫做基础去倾呢样嘢啊嘛。咁啊，当然咧佢结果就真系嘅，即系加嘅多过减嘅。咁但系始终个方程式。大家都當時同意喎，咁你哋而家覺得係咪個方程式已經唔應該用咧？咁係咪應該同埋佢個業績賺錢與否去掛鈎？類似係咪你想將個討論咁咧？嗱，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按照舊嘅方法嘅按足去做咧，咁佢其實佢又真係冇犯規嘅，係嘛？即係你因為你當時你真係冇講到話賺唔賺錢嗰部分噶嘛，係咪咁咧？ 嗱，按照規矩嚟講咧，佢過去係冇犯規嘅，而且咧按照規矩嚟講，佢過去咧。好想唔按規矩都唔得啊，因為佢一定有咗規矩，就一定要做。即使港鐵賺咗好多錢，佢哋自己內部啲人都話：哎呀，佢都唔想加，不過咧個規矩要加，佢焗住要加咁解。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呢個機制咧定咗之後咧，就過於機械化，係嘛？即係佢變成咧無論任何時候，總言之咧，嗰幾組數據一上升咧，佢就一定要加噶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咧，同嗰個利潤有個掛鈎啦。譬如話，喺個方程式裏面有一個利潤指數，譬如話賺得好多嘅時候，佢就因為可以扣減呢個利潤指數咧，就變成唔需要加。但係當然啦，佢賺少咗嘅，咁咪加多少咯，係嘛？咁大家都認為咁樣先比較合理嘅。另一方面咧，就有累積嘅加幅問題啦。咁以往咧就係、是、要去到某一個程度咧，個即係嗰個升幅咧，就佢就先可以加。如果唔到嗰個程度咧，佢就唔加。又或者有個叫上加幅嘅上限，過咗個上限之後咧， 佢就唔可以再加落去。咁嗰啲未加嘅价嘅数要几时加翻咧？就系、是、累积落下一年再后一年咁样加落去嘅。 嗯。 咁但系好似上一年咁样佢加价，但系咧佢仲有一部分嘅加幅未加，就要融落去今年。点知今年咧就变成减价啦。咁减价之后嗰个加幅系会点咧？会唔会自动冇咗咧？系唔会嘅。佢就再累积落下年同埋后年。咁即系话，如果我哋喺出年同埋再下一年咧，经济稍为好转嘅时候咧，个指数一稍稍向上，我哋就要加好多啦。咁所以我就希望引入一个熔断机制，就系话，当你有累积嘅加幅，如果去到下一年你唔能够加嘅时候，咁嗰个累积嘅加幅就自动取消咗，咁就变成咧，咁更加切合市民个实际啊，亦都唔会话个经济稍稍掉转头咧，你就即刻要加好多咯。咁所以引入呢个熔断机制咧，就系话。当你冇得加，你就之后都冇唔可以再加翻之前嗰个剩余嘅加幅。咁呢个我相信比较会合理一啲啦。我哋都希望政府同埋港铁咧更加积极去讨论呢个方程式嘅优化啦。唔系话条方程式以前定咗之后就永远都唔能够改嘅。咁如果唔能够改嘅方程式，检讨嚟做乜咧？系嘛？咁我哋都希望即系政府去更加积极去推动港铁啦，去做啦。佢次次都话小股东唔肯啊，咁但系咪真系小股东唔肯咧？大股东系咪唔可以有影响力咧？呢样嘢我哋都觉得政府系真系要更加积极同埋主动去做咯。 因为你明年要检讨啦，咁佢即系点都要攞出嚟倾噶啦，系嘛？即系你尽点都好啦，即系有一个时间咧，就即系与时俱进咧，呢个大家都同意嘅。咁但系你陈能斌你讲到咧，关于佢嗰个即系赚钱咧，就要加价咧，呢个就系最明显嘅。因为咧好多时即系你知港铁一公布个业绩咧，咁佢赚嘅钱真系好多咧，就个反差好大啊！即系你变咗咁嘅话咧，都加价。咁但系咧就你港铁嗰边咧，经常个解释系咁嘅，即系佢觉得咧， 唔系因为车票价， 冇错啦，因为佢系其他有业务嘛。即系你讲总合间公司咧，佢可能喺商务嗰度啲铺好啦，吓咁讲其他嘢卖地啦、发展物业啦咁。咁你点样睇咧？即系话系唔系应该净系睇翻嗰个地铁嘅营运？有阵时成间公司嚟睇咧，等等咁呢啲咁嘅原则性嘅嘢咧，你有冇特别提过？有阵时唔理你咁多，总之你个成盘生意就要补贴个票价噶啦咁。呢啲方面嘅原则上，你初步有冇交换下意见咁啊？立法会？ 我认为个原则上咧，大家都好有共识嘅，就系港铁公司系一间公司去睇嘅，你唔可以独立将车务咧就独立出嚟睇盘数，然之后咧其他赚钱嘅就收收埋埋，呢个系唔合理嘅。因为港铁你譬如话有物业，你系因为有车站你嘅物业先值钱啊嘛。咁唔可以话因为个车站大跌咗你赚钱，你赚咗钱就唔计落去即系市民个搭车嗰方面。加上政府咧，其实有个运输政策咧系以铁路为主嘅，即系咩意思咧？就系话佢成个运输政策系向铁路倾斜嘅，咁就变成咧其他嘅竞争者咧系唔可以有公平竞争嘅情况之下，咁港铁咧就享受咗一个政策嘅优惠啦。咁呢个政策优惠系咪即系俾你纯粹系赚钱咧？其实又唔系嘅，你系有一个公共责任去服务市民嘅。同一时间就系话。你因為呢個公共責任去服務市民，大熱咗你公司賺大錢嘅話咧，其實嗰啲盈利應該係一定去計噶嘛，就唔可以話你賺錢係自己袋，跟住咧你賺得唔夠多嘅，你有市民同你近咁，呢樣嘢我覺得又唔係好合理。如果佢一間純公司或者個人公司，甚至佢冇政府嘅政策支持嘅話咧，咁呢個你就叫做認命啦，係嘛？咁但係佢又係一間政府持有股份嘅公司。加上有政策支持的一间公司呢，我们就认为它应该是有多少的社会责任，而这个加幅呢也都应该要跟它的盈利是挂上勾的，否则呢我们就认为港铁你赚那么多钱你还加价，那永远呢港铁的公关无利你怎么做都好都会差的，因为喂市民很实在的，你就是你赚那么多钱还要在我荷包再拿多些钱出来，那这个这样的情况是不合理的嘛。咁我相信港铁呢，其实佢如果可以喺呢条方程式里面呢释放咗佢出嚟呢，其实佢可以係即係尽量去修补呢个关系，亦都係尽量可以令到佢以后嘅工作呢更加得到市民支持。 好啊，咁唔该晒先啊，陈凌斌。 好啊，唔该。 啱同我哋傾咧，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陳恆斌咁啊，傾緊嘅咧就係關於港鐵咧，就跟所謂即係因為減啊，反而其實加咗票價，因為之前嗰啲優惠咧取消咗咧，就反而咧係票價咧市民要俾咧，反而更加多添啊！咁啊，結果都引起好大嘅反彈咧，尤其是依年幾嚟啦嚇，即係我諗個民生都幾艱辛啊啦嚇，咁好多人又失業啊等等啊咁。咁啊，仲有少時間嘅，洪偉文，你覺得嗱，頭先都提出有兩點嘅，第一個咧就話鐵路為主呢個咧就即係。真係政策傾斜啊！我哋用內地嘅講法， 非常傾斜嘅 嚇，即係基本上其他咧就越嚟越難做啦，因為基本上鐵路已經係霸曬嗰啲主幹道啦。咁啊，有咁嘅傾斜，係咪應該負翻多啲責任咧？咁係咪應該要負咧？ 我完全同意嘅。其實包括物業都係咁嘅，即係你香港其實地鐵一間好好嘅公司嚇，即係全世界嚟睇咧，做呢啲咁樣嘅集體運輸，而好似香港地鐵做得咁好咧，係絕無僅有嘅。據我所知。我直头睇唔到第二间吓，即系 内地都学啦，呢个系 唔止学，仲有啲系引入咗地铁去管理。北京一条线、杭州一条线、深圳一条线，好似荷兰又有系嘛，即系确实我哋系 可以输出 嘅，引以为傲嘅有间港铁。咁但系同一时间咧，我谂个问题，其实个问题企喺边度咧，就系当初俾佢上市呢个问题。其实呢个领会同一个问题嘅，即系有排倾咁，但系即系。个问题就系当你引入咗上咗市引咗小股东之后，咁佢哋又系叫做善意第三方，系咪？咁如果因为要去帮助市民，咁呢啲小股东受到损失，咁佢哋理论上又可以投诉嘅。咁所以政府嗰个讲法又唔系完全冇道理。咁所以其实要解决呢个问题咧，其实应该咧系要将唔好将小部分人嘅利益同广大市民嘅利益对立。所以最好嘅方法系咩咧？私有化咗佢。变返係一个政府100%控股嘅，但係以公司方式营运嘅，即係唔係一个政府部门，係咪咁样可能会好。但当然呢，我明白大家都有啲记忆犹新，当年嘅九广铁路咁好多人唔满意，係咪咁即係所以有地铁之后。 即係官营好多人都觉得个效率啊个成绩系唔好 嘅。咁我觉得你继续可以用而家呢个团队㗎嘛，只係个股东嗰个 structure 要变。因为其实係剛才阿 Ben 都講得好啱啊！你賺錢唔係真係因為除咗你叻之外咧，你個 location 好緊要噶嘛？個 location 就係政府嘅做法，就係你先香港做法係先有地鐵後有屋苑啊嘛。即係佢唔同，譬如我當初最記得北京初起地鐵嘅時候，我好唔慣嘅，出咗地鐵咧就永遠去唔到我想去嘅地方，因為佢係先有屋苑後有地鐵啊嘛。咁地鐵好難就，究竟我喺邊度出個站？咁但係香港就唔係噶嘛，基本上所有嘅尤其新市鎮咧，全部都係沿住個地鐵沿線去做嘅。咁呢一方面咧，本身就係一個政策上咧，令到佢賺錢。咁但係，既然都做咗咁耐，你如果呢個時候去改變咧，確實對於嗰啲小股東咧係有個不公平性嘅，因為佢買嘅股票嗰陣時候，你冇講呢樣嘢噶嘛，你突然間一個咁大嘅改變，咁又同埋咧，我自己睇法咧，就個機制係重要嘅，即係。暫時喺你未有私有化之前，就算私有化咗之後我都覺得係有機制咧就好過次次傾嘅。因為次次傾咧好容易落去民粹嘅。因為冇人會中意交通工具加價嘅。係咪？咁但係最後咧，如果佢自己譬如其實地方鐵而家都面對緊呢個問題嘅，佢有啲嘢開始老化。係咪？即係你話喂，我唔準你賺錢咁。OK， 大家市民拍手掌，但系过多十年八载咧，冇住 New York 啊、伦敦嗰啲咁咯，即系最后佢就冇钱去维持佢一个比较好嘅服务。咁所以我哋都要谂呢样嘢，要谂长远少少。 系啊，因为一谂到呢个长远，我觉得香港嘅地铁嘅服务啊，同埋个质素啦，服务质素亦都算系相当出色嘅呢、這个。 系啊，我哋成日听人闹地铁，咁但系你如果你试下去 New York 坐下地铁、你就明白啦，真系 相差太远。 我哋系好幸福嘅，其实香港 嘅 地铁。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机制咧喺呢个平衡股东利益。票价、一般市民的交通负担等等各方面是应该怎样做呢？大家如果有意见可以打来1872311跟自由风谈一下。好了，电话机旁边有位听众梁先生接通了，不如跟梁先生谈一下。是啊，梁先生你好。 是你好啊，主持啊，评论员同埋啊陈议员。咁呢我就好赞同头先陈议员讲嗰个呢，就係话港铁可加可减机制呢，其实係可以商量可以修改嘅。呢、這个係绝对啱。咁、呢就头先讲到呢，港铁点解会赚钱呢？一个主要就係政府嘅政策係要以 鐵路為主， 以地鐵為中心啊嘛，咁呢個交通嘅運輸樞紐啊嘛，咁呢個係 一个好好嘅先决条件嚟嘅。咁、 嗯、 但係无论点讲都好啦，政府咁做唔係偏帮某一间公司，而係长远着眼，係为咗个环保啊。係、 嗯、 因为呢港铁係最环保嘅主要交通工具。呢、 嗯、 一点呢我觉得大家、都要有一个清楚嘅认识啦。咁、仲有我想讲返下呢头先啊嗰、那个新选制下嗰、那个选委嗰、那个选举嗰度如果有一个被 DQ, 咁另一个候选人呢又要重新要重新再做个选举工程呢一件事啦。是我觉得咁样呢就确实系欠妥嘅。虽然啊郑松泰议员呢佢而家接受訪問呢頭先接受訪問呢係好理性咁講佢嘅意見、我都好贊同佢呢種態度、但係我唔係好贊同佢嘅講法。佢話而家喺資格審查委員會之下喺1500名選委提名之下邊度會有人會冒住干擾選舉一个刑事罪去玩嘢呢、我觉得呢个假设呢是是不合逻辑嘅。因为呢个世界呢永远都是你有咩我有个长梯嘛是咪、你有政策还政策我有我嘅应对方法。咁呢而且呢呢、这个选举制度呢是要做到越来越公平。所以就一定是要预先能够想到的事呢、就要做好预防啦。 修补要漏洞先啦。 不是只是说、所谓民主派会去故意干扰建制派的候选人、如果调转头想如果一个泛民的候选人很难得有机会入了去做一个参选人，咁、如果有假如啫吓、如果有建制有市民去做同样嘅玩嘢嚟去使呢个咁难得入到去做参选人嘅民主派都落选呢，即係冇得选呢，要从头嚟过呢，咁、其实呢个呢是应该要好好考虑的。 好啊，咁啊，该晒你先啊，梁生啊，咁梁生都讲得好详细啦。咁关于个选举里边咧个安排里边咧，就其实都有另一个议题嘅，就我哋头先倾过咧，就你加价咧都要暂过个段落先啦。我想去翻咧选举，因为头先个听众咧都提到关于选举嘅问题啦。咁选举里边咧就喺今日里边亦都有另一个议题咧就提出咗噶。咁就喺旧年嘅九月立法会换届选举之后咧，政府咧当时承诺咧就未被 DQ 嘅参选人咧就可以获发回呢个选举嘅开支嘅，咁咧就但系今日咧就政府有一个新嘅做法咧，就系话咧就如果系案件完结前咧，即系如果系如果涉及咗个港区国安法啊，就被调查嘅话咧，咁案件完结之前咧就不会获发还咧呢个选举嘅开支噶啦，咁咧就呢一个咧就都影响咗好多，因为尤其是系早前即系话有参与嘅预选啦，即系嗰班被即系暂时而家系被拘捕调查紧嘅议员咧，就可能咧就冇办法攞翻佢哋自己嗰、那个选举嘅开支啦，咁呢个咧就同当时咧就系、是、政府喺当时咧就宣布话押后选举嘅时候咧，就内地及呢、这个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曾国维曾经讲过咧，就鉴于选举嘅特殊情况咧，就如果凡系候选人嘅提名表格得到嘅选举主任接受咧，政府都会全数俾钱嘅。咁即系换言之，而家最新嘅做法咧，似乎同呢个当时咧呢个局长讲嘅做法咧就有啲唔同啦。咁啊，亦引起咗好大嘅争议啦，因为咧就个数额咧有啲牵涉都几大噶。咁啊，洪慧文啊，呢个咧就我哋一阵间会有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咁啊，仲有少时间咧，亦都请你讲讲你嘅意见咧，即系到底呢个改变里边咧，即系都比较突然啦。咁同埋第二點解會咁做咧？咁啲可唔可以講下你個意見啊？其實， 我自己係理解政府點解咁做嘅，即係如果嗰個人佢違反國安法係以操控選舉咁樣嘅形式咧，咁佢攞你政府錢去做呢件事本身呢、這個就好荒謬噶啦。咁當然啦，你話哦，佢俾咗佢時候可以同佢追翻，咁但係你知咧，佢俗語叫財到光棍手係咪？到而家我哋好似仲追緊有兩位 DQ 議員啲薪金都好似未追翻翻嚟啦咁。所以我可以理解嘅，咁但係當然佢舊年點解出咗咁嘅指引，因為嗰陣時其實都已經有咗國安法㗎啦，不過就啱啱有係嘛，咁可能亦都未有一個 將國安法同選舉 掛 鈎上嘅東西。 嗯， 即係我諗而家，我覺得其實佢被國安法調查咧，其實要睇係邊一件事。 嗯， 即係嗱，即係政府而家咁講啦，我理解就係如果佢個選舉工程係佢違反國安法其中一部分，咁， 嗯， 我覺得真係唔應該俾佢。 嗯， 咁但係佢因為其他原因， 就 即係事後佢應該要再考慮。 好啊，我要先聽新聞啦，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法律改革委员会建议订立没有保护罪，保护受到虐待儿童。相关小组委员会成员洪运信话：新法例如果获得通过，儿童照顾者有责任要举报，包括老师、社工同家庭佣工，否则要负上刑责。他说儿童有不寻常伤势，理论上都要跟进，因此新法例并非给予额外法律责任。幼儿教育人员协会主席殷可安说，若果能够加强保护儿童，大致上没有争议，但若果涉及刑责，老师和社工可能会有担心，认为终极要做的是家长教育。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由菲律宾抵港，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31岁女患者住在油麻地香港海景斯丽酒店，并无病征。今日并无新增本地个案，自从今个月4日以来，再次本地零感染。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旅游业议会揭发有本地旅行社涉嫌以伪造的餐厅、旅游巴或者旅游保险等单据申领政府的绿色生活本地游资助。警方拘捕来自15间本地旅行社的19名董事同职员，涉嫌诈骗申请资助金额达到295万。警方说是首次接获欺骗政府本地游资助的情况，形容单据的仿真度高，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澳洲外长佩恩说，澳洲已经取消维多利亚州和中国签署的两项有关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原因是协议和澳洲的外交政策不一致，或者不利澳洲的外交关系。路透社报道，根据一项新程序，佩恩能够审查澳洲各州和大学与外国达成的协议。佩恩发表声明说，他已经决定取消4项协议，包括维多利亚州在2018年和2019年和中国达成的2项协议。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日日间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的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交通比较挤塞，现在车龙排到近入境事务学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土瓜湾的码头涌道因为水管急收，现在码头涌道去九龙城方向近木厂街的中线仍然是封闭，驾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4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60分钟走遍世界， 美日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请来港大学者冯祖健。 聯合聲明咧，個內容咧基本上就真係好似一個自助餐咁，非常豐富啊！即係有關於即係一啲國內嘅合作啦，關於一啲即係國際議題嘅合作，再一次提及翻海峽台海嘅嗰個嘅和平啊穩定咧，再次係話翻俾大家聽，即係美日嘅同盟個關係咧係非常之牢不可顧。 十萬八千里，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電台第一台。 言不盡。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翻嚟，我哋傾緊咧就關於個選舉開支嘅申索咧，就係突然間加多個新嘅限制啦。咁如果犯咗國安法嘅話咧，就係禁止咧，就係即係暫時就唔會俾緊錢佢住嘅。咁啊，對呢方面咧就民主派嘅反應咧就比較大啲啦，因為咧就佢哋都頗有一班嘅成員咧就已經而家調查緊嘅。咁咧就變咗咧就好多選舉開支咧就未必可以攞得翻啦。咁咧就民主派咧就按照個報道嘅形容咧，佢哋話咧就對佢嘅財政咧就係雪上加霜嘅。咁啊，到底有幾大嘅影響？咁我哋就请嚟咗一位朋友同我哋倾下咧，就系民主党嘅中委，同埋咧就旧年亦都参选过立法会嘅袁海文嘅。阿袁海文你好， 系你好， 系我哋讲翻咧，今次而家政府呢个咁嘅宣布咧，就你哋讲话对个财政系会雪上加霜啦。咁个影响其实喺边几方面，同埋影响有几大咧？同我哋讲讲。 系我哋咧睇翻，其实我哋党嘅几位候选人嘅名单，其实报嗰个开支咧，其实都系六位数以上嘅每个人。咁所以你可以谂到，我哋个党有唔同嘅名单系有报过啦。咁其实嗰个嘅涉及嘅开支一定系过100万。咁嗰个压力系更加大嘅，即系特别系已经系面对唔同嘅审讯。咁而家当系有一个即系本身即系林郑嗰阵时即系公布嗰个延任同埋成个即系选举嗰个安排，都讲到明系。所有嘅選舉開支係會即係退翻曬噶嘛，咁而當時公布延任，亦都冇講過話有冇任何議員係有問題，咁亦都係即係坦白講，佢係覺得冇問題先會係會即係同意嗰個延任啫，咁而家就突然間係好似係。完全是今日識我打到再識我，咁突然間個指引咁樣改曬，咁對我哋嗰個財政壓力係會更加大啦。咁但係喺而家即係種種嘅唔同嘅打壓嗰個情況下，咁我相信民主黨嘅唔同兄弟姊妹都會咬緊牙關，盡力係去譬如籌款啊等等啊，係去努力咁樣適應同埋去應對咁樣。 嗯，阿袁康文，你有冇初步计过咧？即系因为今次呢个新嘅做法之后咧，就涉及到民主党嗰部分嗰啲咧嘅新指引啊，影响嘅即系暂时唔能够攞得翻嘅钱咧，有几多啊？呢个数额啊，去到几多嘅数目？ 嗱，因为我自己就我坦白讲，我唔系中委，咁我都系睇某即系同紧新名单。咁即系但系，譬如同紧新名单有啲全部都有报咯，其实就已经嗰个开支其实都有40万嘅。咁你可以谂下，即系加埋。其他嘅即係名單，每一個名單，我相信都係一定係用10万以上係走唔甩嘅。咁嗰個個開支其實係過100万，甚至過200万，我諗都係可能係會有呢個情況。咁但係因為我手頭上我冇曬嗰個全盤數，咁但係對我哋嘅嚟講，成個政黨或者嗰啲曾經參選嘅朋友，嗰個壓力係一定係有嘅咁咯。 其实而家呢啲开支咧，即系你听讲啦，每一个可能都要讲紧几十万啦，或者起码都上10万以上噶啦。当时嚟讲，呢啲开支系用咗喺边啲方面嘅？譬如宣传咧，又是点样 嘅？其实都有嘅，即系各式各样啦，有有啲宣传品啦嘅印刷啦，有一啲嘅人工嘅开支，或者系有啲某啲嘅租金啊、存仓啊、运输费用。选举开支申报嘅原则就系你喺为咗你促使你自己当选所用过嘅任何嘅开支，其实都要系报翻落去咯。咁所以其实嗰个范畴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咁样，都系会喺嗰度申报咗嘅。 嗯嗯， 而家你哋讲紧咧，譬如话对个财政个开支咧，即系你个讲法咧，即系个影响都好大啦。咁啊，而家你有冇咩方法点样去，即系喺个财政来源嗰方面有啲咩做啊？咁样噶，民主党。 系民主党就咁啱，即系呢一期就系我哋都系有一啲嘅筹款啦。咁所以我谂嗰个都系一个对我哋嘅经费嚟讲咧，系一个好重要嘅收入来源。特别系过往我哋其实都已经有即系譬如筹款晚宴啊，或者有议员上缴比较多。咁但系今年大家都知包括系嗰个立法会议员嘅总辞，加埋嗰个疫情系搞唔到即系筹款晚宴，咁变咗街头奖券嗰、那个系我哋一个好重要，甚至系可能今年系唯一一个咧主要嘅收入来源。咁我哋唔同嘅党友其实都好努力咁样开唔同嘅街站或者网上咁筹款。咁而家我哋系啦，就尽量系每人跑多一步，系去应对未来。见到种种嘅唔同嘅困难 咧。其实你讲个街站咧，我有一次经过咧，都见到你哋个街站喺度嘅，即系就卖一啲奖券咁上下啦，即系筹款啊咁。嗰方面暂时个反应系点，同埋有冇一个数额可以俾到你大概知道？暂时嚟讲咧，透过呢个方法筹到几多钱到啊？ 系我哋都仲睇緊嗰個額咧，因為每日都有唔同。咁但係我哋而家我之前睇嗰個額，其實都做到我哋個目標係一半到啦。咁但係其實因為正如講，我哋又冇諗過最近又有一個新嘅問題譬如即係頭先你講嗰個選舉開支嗰樣嘢啦。咁變咗嗰、那個坦白講，我哋個目標都要再定高啲咁啊去處理咯。咁係艱難嘅。咁但係係啦，即係而家只能夠係啦，唔同嘅黨。有都好努力喺唔同区嘅开站或者同啲街坊系啦，即系呼吁咯。我哋都希望系市民能够可以支持我哋咁样。 你听讲到个目标啦，你哋其实筹钱目标系几多啊？而家 我哋一开始定咗，其实就希望系400万嘅。 四百万是为了哪段时间啊？即系有几长啊？即系今年的开支或者财政年度？ 其实是一年嘅，因为今年其实亦都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审讯，有很多嘅即系诉讼嘅费用系需要处理。咁我哋坦白讲，民主党亦都卖咗个物业，咁其实嗰个四百万系只系应对今年咯。咁所以我哋其实我都有讲，其实如果可以嘅话，我希望可以翻一翻即系嗰个目标添嘅。咁但系都明白有可能系会有一啲唔同嘅困难艰难啦。但系我哋而家总之都系跑到住几多就几多，因为今日未来望到个开支嗰个情况系有好多困难嘅，系啊，以致嗰个未来嘅收入其实都系好不确定啦。咁我谂其实坦白讲，几多党友都当系即系今年可能系最后一次嗰啲街头奖券嗰种筹款嗰个心态咁去做，咁大家都好努力、好积极去做咯。 系呢一年系讲紧2021年系嘛，即系400万。 系、啊。系啊，系啦。 过往民主党一年嘅开支嘅系几多钱噶？即系你哋自己。 我哋过往一年嘅开支系大约即系年年有唔同啦，选举年同唔系选举年唔同啦，但系平均其实都一年系1000万嘅开支咁。 咁如果呢个长远计咧，头先都讲过咧，有个上缴制度啦，即系啲政党都系咁样嘅，即系做咗议员嗰啲就将一部分嘅即系嘅钱咧就要上缴俾个党。咁嗱，你而家短期内就要筹款咧，但系如果长远计呢个选举制度改。咗啦，咁你哋可能亦都冇咁多议员啦，亦都冇咁多即系入到去议会嘅，咁上缴嘅数应该亦都会差好多啦。咁长远计，譬如话以民主党嚟讲咧，个财政来源其实系点样嘅咧？个状况啊，你会唔会担心？即系其实可能真系都可能财政来源都系一个问题嚟，系咪咧？ 絕對係，所以我哋其實都諗緊唔同方式，包括係網上嘅籌款啦等等，係去嘗試應對。咁議員上繳嗰個過往佔我哋大約即係10% 啦。咁今年而家相對一定係更加少。咁變咗係要諗嘅，即係我諗成個個工作嘅模式，以至嗰個即係財政情況，其實未來都無可避免，即係無可避免係一定要有個轉型喺度咯。咁我哋會去諗嘅，但係而家現階段呢一兩個月個獎券籌款期。就係即係初去到六月一，咁啊希望做好咗呢一部分先。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啊，袁海文。 好，唔該曬。 啱同我哋傾咧，就民主黨嘅深水埗區議員咧，同埋亦都係舊年參選個立法會嘅民主黨成員咧，袁海文嘅。咁啊，政黨嘅嘢咧，即係始終都係要揾錢嘅嚇，即係你包括選舉工程啊、黨務開支啊等等嗰啲咁。咁啊，到底佢哋可以點樣籌款咧？咁啊，或者有機會先再傾啦。咁啊，呢個話題咧到呢度啦，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會傾下足球嘅。 港台电视31儿童节目时段，实行要每位小朋友都攞足100分。 逢星期日早上亲子睇早场， 卡通片、益智节目由8:30开始，笑声笑声直落到10:00。 仲有仲有，星期一至日晚晚6-7，开心连环送上， 得意动画年终无忧。 港台电视31，100分 儿童节目， 100%趣智，小朋友100%中意。 选民登记剧场， 师傅我 做咩啊？悟空，你想登记选民啊？你爱要出声至得噶，你爱我咪俾张申请表你填咯，冇理由你话你爱我唔俾你。 得噶啦，师傅，份申请表我可以去选民登记处网页下载，又或者打28911001以传真方式索取，又或者去各区民政事务处、公共屋邨办事处或选举事务处攞。你唔好再讲啦， 悟空。帮师傅攞埋。 5月2日前，选民登记莫迟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咧，翻嚟我想傾下另一個話題咧，就係都好多球迷啦，最近都幾留意嘅，同埋咧就都引起咗好熱烈嘅討論噶。咁啊，洪慧雲，我知道你未必睇波噶，咁啊，但係即係好多球迷咧就都留意嘅事咧，就係講緊咧就係有人咧就提出咗想成立一個歐超聯啦嚇，咁咧就係希望咧集合一啲歐洲嗰啲足球隊啊，即係都係啲強隊啦嚇，咁咧就另組一個咁嘅新嘅賽事啊，咁要歐洲超級聯賽啊，咁咧就係希望咧參賽咧有12队咁，呢啲冚棒都系粒粒巨星噶，同埋咧即系都系欧洲里面咧即系超强队伍嚟嘅。咁但系咧就成立咗大概有即系都唔够两日啦。咁咧就已经有6间英超球会咧就话宣布退出啦。咁后来咧再加多啦2间咧，就亦都系话即系唔参与呢个事，即系呢个咁嘅新嘅制度嘅。咁咧就换言之咧，即系已经有8间退出咗啦。咁基本上咧，大家都估计咧，就最后可以成事咧，基本上机会已经微乎其微噶啦。咁同埋亦都有一个现象咧，大家有留意到咧，就係英國嗰方面咧，因為今次裏邊咧，原本嘅12隊裏邊咧就有6隊係英超嘅，咁咧但係英國嗰方面咧就表態好清楚嘅，咁啊約翰遜咧即係首相講咧就話呢個制度裏邊咧就唔得嘅嚇，咁呢個制度咧可笑啊，佢形容為，咁咧就話咧就會係拒絕參加啦，同埋咧就甚至簽證上咧都唔協助啊，即係話咧如果真要比賽嘅咧，啲球員可能喺簽證上咧佢唔會發呢個簽證俾佢參加比賽，咁等等各種方面嘅力量啊去阻止之下咧，相信大家都覺得咧個城市機會好微噶啦，咁啊，但系点解要做呢件事咧？相信大家都系讲翻嗰个钱啦吓，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啲咁嘅超级联赛咧，嗰个即系赞助啊，同埋嗰个收益都好紧要嘅。咁啊，据呢个资料显示咧，即系搞呢个欧洲超级联赛咧，咁啊，每一队里边咧，预料咧每一季都可以获得2.3亿嘅欧元嘅收入噶，即系大概21亿港纸啊，都相当犀利噶。咁啊，主要原因咧，因为都系呢年几嚟咧，即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好多球会基本上都好多嘅经营活动都停咗啦。咁希望系咪想另起炉灶咧？即系赚翻多啲咧？咁但系似乎呢个计划咧就漏，即系似乎就漏洞啦，同埋都有引起好多嘅反弹啊！咁啊，应该就行唔通噶啦。咁但系大家对呢啲咁样嘅赛制，同埋对呢次呢件事件有啲咩睇法咧？咁你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或者发表你嘅意见嘅。咁好啦，咁啊，电话机旁边啊，请嚟位嘉宾咧，同我哋都参与讨论下呢次事件先。咁咧就系香港体育记者协会主席嘅李汉源嘅，李汉源你好。 系你好，你好，主持你好。 系啊，你好啊，我哋啱听讲翻咧啲最新资料咧，就系除咗6队英超之外咧，有2队咧就亦都退出咗噶啦。咁你觉得系咪基本上呢个欧洲超级联赛呢个理念应该都行唔通噶啦？系咪咧？ 应该就行唔通啦。你而家喺就算日后唔知佢可能会再，因为其实咧呢个超级联赛咧，欧洲超级联赛咧，唔系话今日想搞噶啦。其实喺如果冇记错，大约系2000年咁上下咧，曾经已经组织过搞噶啦，已经。咁当时咧就有唔知好似14队，咁当时有14队搞咗叫成立咗2年。咁但系咧出于即系大家角力啊、斗争啊，咁就欧洲足联嗰边咧，就俾钱。即系喂咁啦，你哋唔好搞啦，每一队我系点样啊？就每人即系俾啲钱，大家就卒之就将嗰个咧成立咗2年，未有赛事，咁咪取消咗啦，已经取消咗。好啦，今次我谂头先我谂都听到你哋都讲开，就话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咁其实好多收入系冇咗啦，冇咗之余咧，佢哋又要谂翻啦，点样去做赚多啲钱咧？咁我谂有2个因素啦，第一个因素咧就话 利益關係，大家都知道利益關係。 嗯、 因為不嬲呢即係呢啲球隊，而家你成立，你見到呢十二隊全部都係 top 嘅、嗯，最勁嗰啲。 係啊，真係勁女嘅全部啊。 係勁勁啦。好啦，佢哋應該覺得自己嘅錢係比你多啲，但係因為你參加歐聯嗰啲咧，始終係分帳，大家分錢啊嗰啲咁樣。有啲弱啲嘅球隊嘅話咧，佢哋覺得即係你話係咪真係大家？為咗足球，我你弱啲唔緊要啦，我照幫補你啦咁樣。咁、但係去到經濟利益方面太犀利嘅話咧，咁咪都希望自己揾多啲。咁你變咗你睇到啊，如果譬如話歐超聯呢度即係真係成立到嘅咧，佢隊隊都係勁嘢嚟噶嘛。 嗯， 所有嘅收入、所有嘅廣告、所有嘅版權、電視版權嘅各方面咧，都會係歸佢自己所有噶嘛。 嗯， 咁佢哋咪希望真係咁樣去做。咁同埋呢我諗有少少隱憂就話歐聯佢入面呢都係有啲比較唔可以話佢霸道，即係梗係大家都係為咗個利益啊各方面嘅嘢係咪，咁變咗佢哋咪成立啦。好啦，第二樣嘢就話我諗有啲投資者，咁大家我諗都睇新聞都睇到啦，美國啲銀行嘅投資者覺得喂我哋佢而家嗱，我 exactly 我唔即系我唔計到佢大致上有幾多錢。佢覺得咧就話，喂歐超聯如果要搞嘅話咧，你賺個錢應該好多比而家，即係如果俾佢去 run， 俾佢去處理咧，佢賺個錢會比較好多。 嗯， 佢覺得譬如話嗱，你好似足球不嬲世界各地嘅觀眾啊，最受歡迎噶啦。有成十几亿嘅人一定即係嗰啲球迷啊去睇嘅。咁但係所得到嘅钱返嚟呢，我唔记得有手头上冇即係 exact 而家个数字啦。但係呢得个数字返嚟呢唔係唔够美国NFL 美式足球咁劲。美式足球其实佢哋统计过都係得亿几人想睇嘅啫，即係美国亿几人想睇、但係佢嘅收入呢有成好似70亿欧罗嘅版权嘅进账啊嗰啲咁嘅。咁但係你欧超联嗰足球嗰啲、你冇可能㗎，你先得嗰多得嗰十零亿欧联咁嘅收入，即係嗰啲版权、喂我亿几人鍾意嘅我都有70亿欧罗入。你成16亿人嘅球迷，你只係得个十几亿嘅欧罗收入，咁根本佢当喺佢投资嚟讲，佢係觉得係有办法将佢 提升啊。 咁但係一定可以提升。咁仲有一样嘢美国啲投资啊或者各方面体育呢，佢觉得佢哋係办得好。欧洲你係太过传统啦，太过落后，太过保守啦，即係处理呢方面。即係佢覺得，即係等於好似奧運咁樣，佢哋搞奧運就賺錢嘅，你哋度度搞奧運都蝕本嘅。 係啊，咁就真喎，即係你呢個係啦，參機當年就賺錢啦。李漢源啊，但係呢度咧，李漢源啊，我想問問你啦，嗱，譬如話我哋撇除咗佢背後嗰啲金錢嘅利益啊等等嗰啲啦，譬如純粹從一個賽制或者從一個節目啊或者足球嘅可觀性嚟講咧，如果真係譬如話好似今次呢個歐超聯咁樣咧，將十二隊即係咁樣超級勁旅組合起嚟。喺个睇即系嗰个观赏上啊，即系欣赏上啊，系咪有好处嘅咧？即系正如你头先讲咧，2000年嘅时候佢都有人搞过啦，即系证明咧，大家想啲强队一路聚集咧，咁系真系叫助力系强好多嘅。咁你作为一个即系咁熟呢个行咧，你觉得系咪呢个其实都系真系有卖点嘅咧？ 其实有卖点嘅，其实系真系有卖点嘅，即系等于你冇噶睇最高级个赛事咁解嘅啫嘛。即系将嗰啲。渣啲嘅已經係都話全部，你話 細曬佢出嚟先， 係細曬出嚟啦。喂，你話買利物浦對巴塞咁樣係咪啊？皇馬對乜嘢？你唔使對弱隊噶嘛， 係 咪啊？呢啲係乜咁啊？睇嚟講一定係好睇嘅，版權一定係會賣高咗嘅，係咪啊？啲版權就咁啊，即係睇咁，但係對足球嘅發展又會有啲乜嘢影響呢？即係我哋下下都係，即係有時我成日講，譬如話精英運動員梗係培養精英運動員，咁但係我點樣可以令到弱隊去到做強隊呢？ 都要諗㗎，點樣將普通運動員提升到精英運動員，即係我個諗睇法就係咁樣。咁睇一定係好睇嘅。 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如果你打嚟打去都係嗰十幾隊啦，咁會唔會又真係 佢做法佢 比較悶啲咧？咁 十二隊未必係十二隊㗎。佢嘅睇法咧，希望係其實成個組織係二十隊嘅。 哦、即係加翻多啲落去嚇， 係加翻多啲嘢。佢而家等緊，即係佢呢度呢十二隊，即係叫發起嘅啫。 嗯， 即係大家已經OK 啦。即係等於美國喺呢邊嘅投資，想佢去咁樣做法。 嗯， 每人都分咗幾多錢先啦，已經。 嗯， 即係話，哎，我哋每一個人每一個球會都俾三，唔知啊，好似話三億歐羅定乜嘢俾你先。 嗯， 即係叫做融資啊，我融資，我投資喺你嗰度俾你，每人派三億。即係，喂，佢個收入。直情是多过佢而家原本嘅基本上是四倍喎。 嗯，吸引力都几大㗎都其实。 吸引力大㗎嗱，喺球迷嚟讲嘅话呢，咁当然譬如你英国好多球迷反对呀、啊、唔想行美国嗰套啊，或者个赛制呀、啊、行嗰啲咁样去睇法。咁当然会反对啦、啊。如果正常嘅球队，我、即系等于有时候我哋睇波咁解啫嘛，我哋都拣波睇噶啦。 系啊，其实你头先讲个问题咧，就系、是、好多人其实睇波咧，而家都系强队对强队嘅时候特别吸引嘅啫。你譬如咪有一队英超对一队，即系好普通通嘅。你即係咩成都費事睇啦，咁眼瞓嗰晚都費事追啦。但你好波真係追噶嘛？咁所以你強隊碰強隊咧，其實係一定有收視有叫座噶嘛。 係啊，即係等於世界盃64場賽事， 係啊，初賽嗰啲都要睇啫。 64場啦，咁咪咯，揀嚟睇噶嘛。 即係嗰個高峰啊，嗰、那個熱潮都去到，譬如起碼8強咁啊，開始要睇啦，係嘛？即係大家 係啊，即係會係咁樣嘅形式咯。咁我諗咧，其實經過今次事件嘅話咧，唔好話歐洲嗰邊足聯啊，或者係咩咧，大家要諗一諗，點樣可以做得比較公平啲？即係同埋咧，其實有時我覺得咧，咁上下咧，雖然我都係好傳統，中意譬如話你啲足球嗰幾個規矩啊，各方面都比較傳統係啱嘅，有啲咁樣。咁但係都要諗諗點樣去改革下少少嘢，即係迎合到各方面嘅。咁樣我諗會好啲，唔好大家都墨守成規，永遠行開條路就咁行啦。 係，明白。唔該曬你啊，李漢源。咁啊，同我哋分析好詳細啦。啱啱同我哋傾咧，就係李漢源，就係香港體育記者協會主席嘅。咁啱啱傾緊嘅咧，就有人發起搞呢個歐洲超級聯賽。咁但係睇嚟咧，就成事機會都好微噶啦。咁啊，有興趣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啊，電話機旁邊有位聽眾文先生咧，就想參加討論先。文先生你好。 Hello， 你好啊， 系啊，请讲， 主持你好，系啦，咁咧我都长话短说啦，我系一个利物浦球迷啦，咁其实关于呢一个欧超联嘅事件咧，其实咧香港球迷都分开咗两边咁样去讨论嘅，两个睇法嘅，但我就想好快咁讲讲自己嘅睇法，咁我自己咧听到欧超联呢一单新闻之后咧，其实我系好担心噶，即系虽然而家已经暂缓咗、撤回咗啦，但系嗰阵时系好反对嘅，咁点解咧？原因就系其实佢今次歐超聯嘅改革其實係想將原本呢個叫做英超啦，又或者歐洲足球嘅制度咧，轉咗去美國嘅一啲聯文化嘅一個構造啦。咁所以咧係會對於一啲我當初自問自己啊，點解中意利物浦咧？係啦，點解會捧紅軍咧？其實係好重視一啲傳統啊、歷史啊，同埋咧講緊佢哋過往喺英超入面爭前四啊、爭冠軍啊、去打歐聯嘅一啲歷史同埋傳統咧，非常之重視嘅。所以對我嚟講，如果咁樣去做一啲改革嘅話咧，其實我會我會好失望噶，我會覺得好似佢變咗另一隊富豪球會喺另一個地方度打 NBA 咁樣嘅。 即係你係唔贊成嘅，即係唔應該搞， 唔贊成。係啦，咁所以而家撤回咗咧，都覺得係開心嘅，同埋好嘅。但係咧我都想提一提、就係而家撤回咗咧，其實而家個矛頭係應該要將去翻歐洲足協本身有啲乜嘢要改善，因為其實本身歐洲足協做得唔好，所以咧嗰12間球會嘅老闆先會去做呢個歐超聯去對抗呢件事嘅啫。 係好啊，唔該曬你啊，文先生。 係啦。 文生肯定是球迷啦，好清楚啦。不過我係問下你，又唔睇波啊？但係我覺得有個議題咧，即係因為搞啲精英賽咧， 值得傾嘅，值得傾。我自己係肯定反對嘅，即係我覺得體育本身咧，佢唔係一個生意嚟、 嗯。你可以普及，即係你覺得 要普及。即係如果你話賺錢先做，咁奧運點搞啫？ 唔、 嗯、即係洛杉磯賺錢。 普及就唔係好精彩喎，有時真嘅、即係你侵入咗一啲，即係你水準唔 高。對觀眾嚟講唔精彩，對於個參與者嚟講都係精彩嘅。 嗯， 所有個即係運動本身係一個參與好強嘅，同、嗯、埋即係人類。即系由奥林匹克年代到而家都系咁样、嗯、我自己就觉得，我其实系好反感美国嗰种。其实我哋科技都有呢啲咁嘅情形嘅、嗯，即系如果你一有啲美国风险资本入嚟咧，佢就一定谷你好大、 啊。 你明明可以正正经经做生意，佢话唔得，你要每年升三倍，如果唔系咧，我就唔投资咁。咁、 嗯、 就好多急功近利咯，我唔系好中意 嘅。系啊，咁啱啱我哋倾紧咧就系欧洲超级联赛咁，但系时间关系咧嘅讨论要到呢度啦。咁啊，拜拜啦，系啊，拜拜。 拜拜